但由于这宗是首宗重复感染病例，仍然未清楚实际情况。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上个月初以来确诊宗数首次回落至单位数。新增个案中，七宗属本地感染，其中四宗源头不明，另外有十几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认为，疫情未完全受控，加上仍然有源头不明个案，显示社区仍然有隐性传播，普及社区检测有助找出隐形患者。新增的四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包括化验所技术助理、零售人员、外佣和文员，四人分别住在荔枝角、西湾河、北角和天水围。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上午五时，台风巴威集结在济州以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并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1-2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在上午五时，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8.9度、东经125.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并继续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还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还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还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还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2公里。东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为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308点，升3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31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9，瑞士法郎0.912，加元1.322，人民币6.921。英镑兑美元1.307，欧元兑美元1.179，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66美元，卖出1,93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 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10，哇，好耐咧冇喺晨光第一线6:00嘅时段咧，就同各位听众见面啦吓。咁啊，一段嘅叫做抗疫嘅特别安排之后啦，咁啊，今天开始啦，嚟到咧就系2020年8月25日早上啊，即系今天啊星期二开始嘅时候咧，又可以咧就系喺晨光第一线6:00嘅时段咧，就同各位听众咧一齐啊喺呢个嘅收音机上面咧就系碰面啦吓。咁啊，大家咧都啊～希望咧都系期待嘅，希望咧大家又可以咧即系重拾翻啊啊每一日咧就系准时收听呢一个晨光第一线嘅习惯啦吓。早上6:10啦，咁啊由今天开始啦，咁啊晨光第一线6:00啊。咁啊，如常啦，咁啊，但系啲人脚咧啊，仲要遵守住呢一个咧就抗疫嘅安排啦，咁啊，所以咧可能咧都仲会咧就系有一啲嘅封烟主持嘅，咁啊，希望大家又继续嘅多多包涵啊吓。好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啊，农2020年8月25日啊吓，咁啊，见到咧就系喺香港方面啦，天气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90%，农历方面啊7月初7嘅，咁啊天气咧朝头早嘅时间啊都叫做甚至我觉得系清凉嘅，不过见到温度29度都有少少意外，咁啊感觉上可能太阳就仲未出啦，翻工嘅时候，但系可能转头太阳一出嚟嘅时候咧，有啲热热地嘅感觉，因为睇紧啦嚟紧呢几日嘅时间，天气咧都会。又有啲大嘅变化，咁啊又会有狂风雷暴啦。星期三、星期四嘅时间，狂风雷暴降临之前，通常都会有一个现象，就系天气咧可能会比较上酷热啊，咁啊叫聚集翻多啲嘅热能量咧，水气啊升翻上去咧，就我嚟聚集嗰啲嘅雨云啦吓。29度气温，相对湿度90%，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不同的天气，我们会面对着不同的情景，不同的天气，人的高低起落，或者当你面对着不同厄运，接受命运安排给你的一段艰难的时期的时候，你可能内心里面会更加有不同的感觉。有些人说啊，好心肠的人会在雨天的时间送一把遮给你，希望你可以度过这个的大雨的时间，一个艰难的时期。心地唔好嘅人，你都可以见得到佢喺落雨天嘅时间，佢会收埋自己把遮，自己享用。然后当你发觉晴天嘅时候，佢又会行翻出嚟喺你身边，然后同你讲：不如你攞住呢一把遮，我借俾你。喺你身边会唔会有呢一类型嘅朋友？咁你就要靠自己高嘅智慧咧，去到筛选一下。但系其实无论系晴天定还是雨天，只要我哋抱住咧，去到帮助别人嘅心态嘅话，其实一点一滴嘅累积，呢个世界相信会嚟紧变得更加美好。 爸爸妈妈在家梳化正中，倾下放下，红着脸看茶，飞机擦过落下。好个个呆坐在树下，看看已渐远的车卡。下巴狗尾巴沙滩的细沙，扫着下巴，红着脸看茶，飞机擦过落下。好个个呆坐在树下， 看看雨渐远的斜卡，青蛙爬在脚下，欣赏身旁缤纷的花，微微微雨中同享笑容，篮球停留在高高的家。为什么为什么水可笑，人们为什么会有心跳，两眼为什么闪出美丽亮光，身怎向上再升高，教去年又高了。下巴狗尾巴沙滩的细沙，搔着爬爬，拿着块石头，牙刷变白石台，草一石怕丑的鲜花，盼望艺石蜡中的家。欣赏身旁缤纷的花，微微微雨中同享笑容，篮球停留在高高的家。为什么为什么最可笑，人们为什么会有心跳，两眼为什么闪出美丽亮光，身怎向上再升高，教去年又高了。为什么最可笑，人们为什么会有心跳，两眼为什么闪出美丽亮光，身怎向上再升高，教去年又高了。 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晴天雨天孩子天。早晨啊，各位听众，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外面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0%。 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当我们擘大我们双眼，可以见到很多不同的颜色，海水都有自己海水的一种的颜色。当然喂，全世界呢这个海啊都是很大的，咁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在这里的。是啊，海水都会因为住不同的地方呢，咁可能令到它的呈现出来的颜色呢是有所不同。咁讲到尾，我哋眼睛睇到嘅颜色呢，其实最终都系由脑袋呢去到分析。眼睛系一个接收器嚟嘅。海水其实唔单止呢就能够散射蓝色嘅光，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嘅蓝光啦。系喺呢我哋太阳射落嚟嘅光谱入面啦，其中嘅一种颜色。仲会呢就系吸收，即系讲緊呢个海水呀，亦都呢就会吸收光线入面嘅红色同埋橙色嘅光。原来水量越多，其他的颜色光就会被吸收得更加彻底的了。所以大海一般就会比天空更加有深厚的蓝色，因为它在不单止能够散射蓝光，还会吸收就刚才讲的光线里面的红色和橙色。其实冰块同样都会吸收其他颜色的光，散射蓝色的光，因此由大量冰块形成的冰川原来就会因为这个原因呈现出蓝色了。好啦，去到岸边或者咧就系湖泊等等嘅地方嘅时间，由于有较大水中嘅悬浮物而且水入边含有其他嘅杂质，例如系啲乜嘢杂质呢，好似我哋成日都会见到，好似有啲嘅藻类啦，岩石嘅碎屑啊，会因为咧就减少咗蓝色光嘅散射，所以水咧有阵时就会呈现，譬如系黄黄地或者系绿绿地色啦。咁当然如果你话喂，黄河黄色的是啊，入面有很多是泥来的，是不是？那它根本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啊，去到呢就是将这个的蓝色的光啊，或者其他的光呢就是散射，因为入面呢都比较混浊啊，集合了呢就很多不同的泥泞在这里。好了，轮到呢就是岩石了。其实岩石入面啊，也都呢就是蕴藏着呢就是很多很漂亮的岩石的。 颜色嘅颜色主要都是由其中的矿物质成分去到所决定的，例如有些颜色就因为含有一些叫做有氧化铁矿物或者就是钾，因此看起上来的时间就会有一种就譬如好像红红地色的感觉，有些颜色就含有石英或者就是含有其他不同的矿物质，因此望上去又会有白色的。有些颜色是很花的，呈现就是红啊、黑啊、白啊、黄等等的颜色，就例如是花岗岩啦。由于其中的矿物成分比较上复杂啦，因此呈现各自的颜色的时间，黑色呢就会为黑云母同埋就是灰石等等，白色就是譬如石英啊、立掌石啊等等的。同时其实不同的物体表现出的颜色和光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叫做折射的作用在这里。有些人或者有一些颜色会因为很漂亮的颜色和花纹格外受到人的注目。当颜色受到白光照射的时间，对光产生了就是吸收的，还会就是产生透射、反射等等的光学现象。所以当阳光照射到岩石的时间，其实它跟我们都一样懂得晒太阳的。如果岩石全部是吸收光的时间，就会可能呈现某一种的颜色就会比较上强了。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见到很多很多不同的颜色，原来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折射啊，很多的成分在里面，才可以令到我们的世界呢变得那么美丽的。 首歌曲啊，陈奕迅嘅《变色龙》。变啊变啊变啊，喺你身边嘅颜色又会变到系啲乜嘢嘅颜色呢？吓，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而家啲天气啊，梗系热啦，嗱，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9%嘅。咁啊，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咧，好多时啊，会用嘅就系乜嘢咧？例如冷气机啦。但冷气机滴水嘅问题，其实唔单止可能会滋扰到人，更加有机会咧会被检控而罚钱噶吓。咁啊，冷气机咧好多时可能用耐咗啦，散热器积尘，令到咧就系蒸发能力下降。最常见嘅咧就系机底排口啊，或者喉管有污染物，或者咧就系碎屑阻隔，令到佢冇办法咧就可以顺利排水。如果已經清理過咧，就係排水口換咗排水管，仍然有滴水嘅問題咧，咁啊可能咧就真係要換嗰一個咧就係新嘅托水盤啦。咁啊換嘅時間咧，咁啊當然啊最好咧就係揾專業嘅技師啦。咁但如果你自己換過幾次嘅時候咧，咁啊更加要留意住咧架空嘅物件咧，一定要小心啲處理啊。發覺換咗一排之後，仍然咧好似又濕翻，有機會咧就係因為平時大風嘅時候啦，吹咗好多嘅廢物喺度。托水盤嘅水管咧連接住咧就大廈嘅中央排水管道啦。咁啊有陣時咧可能有機會啊有啲嘅碎屑啊、塵埃啊或者大少少嘅譬如樹葉啊塞住咗喺嗰度嘅時候咧，咁你咧就需要咧就譬如揾鐵線呢一類型嘅物件咧幫下手，篤篤篤篤篤篤篤篤咁啊篤到佢咧就可以通翻，咁啊令到咧冷氣機嘅滴水咧就可以解决到啦，咁其实呢啲都系小问题嚟嘅啫，虽然咧就小问题，但系会造成滋扰噶，所以有问题一定要解决咗佢啊！屋企咧通常会解决呢啲问题嘅，都系爸爸。你问我咯。我梗系会话俾你听，哇，婆婆好伟大噶！ 拿着了甜筒，一起探讨壮阔的马路，谁见中陪着我长大？比我更知道，夕阳无限美不美好。我怎么歌颂你？容纳我永没猜忌。谈论天和地，一口气转身，淡演我绝世好知己。哪管爸爸几多岁？任猜出我心里，曾在哪里挫折过，陪着我唏嘘。我很开心遇着烦恼想淌泪，你总会送给我半杯汽水。那本爸爸几多岁，从未捉起过宝女，仍是我的倾诉伴侣。如像最初给我玩具。 首歌曲嚟自郑伊健，爸爸的汽水。出面29度啊，相对湿度89%。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之中嘅白元浩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话：美方所谓脱欧嘅论调既不可行，亦都唔合理。如果对此进行政治操弄，系无视自身发展需要，损害普通民众嘅福祉，系一条注定走唔通嘅死路。王毅在广西北海和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西雅尔多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被问到美方针对越来越多中国企业采取打压制裁措施，还声称中美完全脱欧仍然是政策选项的时候，王毅表示强行剥离国与国之间的既有合作，完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违背企业的自主意愿，最终伤及自身。中美应该优势互补而不是脱欧切割，应该相互融合而不是彼此隔绝，应该合作共赢而不是冲突对抗。英国首相约翰逊呼吁家长在下个月初学校重新开学时将子女送回校园。随着各项疫情封锁措施逐步解除，英国政府日前颁布规定中小学生下个月初开学。约翰逊在社交网站上载片段说，知道一些家长对送子女返回学校仍然有些担心，但是儿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和病情严重的风险非常小。他强调重返校园对学生的教育和身心健康至关重要，保障所有学生下个月初重返校园安全开学是政府道义上的责任。约翰逊警告，如果学生继续远离学校，他们将失去宝贵的人生机会，未来的生活将面临永久损害。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乌克兰和德国已经就召开诺曼第四方会谈，即是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法国外长会议达成共识，乌克兰希望会议能够在9月举行。库列巴同到访的德国外长马斯会谈之后，在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有足够理由相信四国外长会议能够举行。马斯表示，乌克兰东部实施停火已经四星期，这个是令人鼓舞的信号。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明斯克和谈进程。关于白俄罗斯局势，库列巴说，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有很长的边界，一个独立民主的白俄罗斯和一个安全友好的白乌边界对乌克兰非常重要。奥地利和俄罗斯宣布互相驱逐对方一名外交官出境。奥地利外交部证实勒令一名俄罗斯大使馆的外交人员离开，指他的行为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不相符，但是没有提供详情。奥地利传媒报道，那名外交人员涉嫌在一名奥地利公民协助之下，在一间科技公司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多年，因此奥地利要求他必须在下个月1号之前离开。俄罗斯大使馆对奥地利当局的决定表示震惊，形容行动没有根据并损害两国关系。俄罗斯外交部其后亦都宣布将驱逐奥地利一名外交官出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土 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早晨，各位听众，6:36的时间，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9%， 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泉路小白陪着你们在早上的时间。太好了，又可以回到来在晨光第一线6:00开始的时段跟你们见面。出面29度，今天早上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的低水平来的。空气方面都不错，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有几阵的骤雨，留意住啦。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我哋成日都话喺街上面见到好多麻雀噶，揭，一见到有几得意。第五届全港麻雀普查咧，录得我哋成日讲话嗰啲嘅麻雀，其实佢学名叫树，一棵树嘅树，树麻雀。数量咧就系260,000。其实2020年啊，咁全球好多嘅地方都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嘅影响啦，市民嘅生活咧都开始有啲改变，或者咧就会影响到咧就市区嘅生态，系啊，生态都有分市区郊野嘅，影响到咧就呢个市区嘅生态。咁但系咧今次嘅调查咧就未有发现啊疫情对麻雀嘅数量咧有广泛嘅影响，咁但系疫情咧就会令到市民减少外出啊，推断咧因此令到麻雀减少去到咧就休憩区向市民咧就攞嘢食，令到休憩区嘅麻雀数量咧见到咧有减少嘅迹象。最新嘅普查结果咧就显示本港大概有260,000只嘅麻雀啦，同2015年250,000只以及2014年240,000只咧就差唔多。由于计算咧其实有差误噶，上年公布嘅2019年数量就系243,071只。咁香港观鸟会方面咧就指出啦，咁从过去5年嘅普查结果推断啦，麻雀嘅数量其实并没有受到疫情影响，整体又没有明显嘅多或者减少嘅趋势。其实咧呢一个嘅叫做普查麻雀嘅普查啦，咁已经踏入第5年啦，分别咧就喺全港18区唔同嘅土地用途啦，规划总共87条1公里嘅普查路线。咁喺6种嘅土地，包括咧就系住宅、工业、商业、康乐以及休憩区、农业同埋乡村。今次嘅普查显示出啦，住宅、工业、商业、农业同埋乡村区嘅麻雀数量维持咧都系稳定嘅，呢个都几好啊吓。而商业区同埋康乐以及咧就休憩区嘅麻雀数量咧就明显减少，所以头先都讲过啦，有机会就系因为发觉疫情期间少咗人出去啦，咁啊令到咧即系休憩地区嘅人数少咗啊嘛，麻雀自然咧以前会去嗰度攞嘢食嘅，而家咧都冇啦，冇去嗰度攞嘢食啦。今年更加有挑选咧，就系唔同嘅雀鸟品种啊，进行试验性质嘅普查嘅，咁以收集咧就系更加多有关啊市区常见雀鸟嘅数据嘅。

世界，当看腻了炎凉世态，从心态上找寻宁静天涯。 聂坤的作品原始心态，除了就是晨光第一线啊，又好，或者白元老小白在六点钟之后好久没出现之外呢，咁其实啊，一班嘅 KOL 都好久没同各位见面啦。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星期二早上职场 QL 入边啊，今日咧继续邀请到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喺度。早晨啊 ，Vince。 早晨。 上次咧就讲过一个签约咧嗰个嘅问题，即系 A、B 公司两间公司去到好多唔同地方签约或者系工作嘅时候咧。有時又必須要跟呢一個嘅合約啦，但係咧，啲老闆都可以或者上司都可以喺呢啲特別嘅情況底下咧，就令到嗰、那個法例咧或者個合約上面嘅條文咧變得更加冇咁緊啊，鬆啲，等大家合作嘅時候咧舒服啲。 係， 做啲乜嘢嘅例子或者嘅方向，令到我哋即係聽眾聽完落去之後會覺得係、哦、合約係緊要，但係原來同老闆嘅合作咧，亦都係同樣重要咧。 是啊，嗱，其实今次咧就想讲多少少，离职啊，离职啊，解约安排系啦，因为之前都讲咗，可能即系点样翻工啊，点样开始啊，订立一啲条款啊，环境啊等等。咁、但系其实喺合约里边咧，即系大家要留意就系嗰个辞职啊、解约嘅安排，其实都好重要。即系你先谂咗点样去开始啦，但系其实点样甩身啊，或者点样去离开、愉快地离开都好紧要。 系啊， 咁啊唔好俾啲细节魔鬼细节绑住咧。其实，因为合约除咗话点样去同你定明个工作环境，有啲合约咧，其实都绑手绑脚嘅，等你都走得冇咁容易。 哎呀，如何潇洒走入去都好紧要、 啊。系啊，因为尤其是啲法律文件咧，一定系好犀利、好醒嘅。佢点样识得去点样绑你，等你即系冇咁容易啲走。咁 通常嗱，先讲得比较简单啲嘅范围先啦。通常离职咧就即两个方法嘅啫，俾通知期啦，或者俾钱啦。咁但系，好啦，小白，如果我当你即系、你揾到一份好你梦想嘅工作，你想走，人哋但系问题要你即刻翻工，你要本来你要一个月嘅通知期， 而家冇办法啦，因为人哋嗰边要我即刻翻工， 系啊，咁佢又觉得你非常之好，咁你谂住点啊？ 咁我赔钱走咯， 但 系我就会谂，我肯赔钱走啫。人哋唔知肯唔肯收我啲錢嘅，人哋公司大把錢，我係唔要你陪錢走，我係要你坐喺度，唔俾嘢你做都要你坐喺度，唔知會唔會發生嘅呢啲事？ 唔得嘅，咁你放心嗱，咁呢個你有保障嘅。咁啊喺法例之下咧，頭先講過，你一係就俾通知期一個月，同你而家嘅老闆講， 如果給不 了我走啦。系啦，或者我俾錢，咁但系咧，通常現有好多打工仔，通常咁或者 OK， 你新公司比較人道啲，冇理要你俾足一個月錢嘅，咁你可唔可以早一個星期翻啊？咁我當你冇錢啦，你假設自己冇錢先啦。 咦？如果新公司我想請嗰間，佢又肯幫我俾埋嗰個錢？ 喂，呢度好複雜。嗱，首先兩樣嘢嚟嘅，第一樣嘢咧就通常打工仔梗係唔想攞錢先啦，咁梗係通常有假就話又請假啦，即係可唔可以用假去抵消？咁但係其實法例之下咧又講到明唔可以用假期去抵消通知期嘅喎。 哦。 咁嗱，我成日通常都會去同翻同事講咧，其實係左手嘅數同右手邊嘅數嘅啫。你俾一個月嘅通知期老闆嘛 ，suppose 啊應該呀。咁但係如果你唔俾嘅話，你要賠錢啦，係咪？叫做賠錢。咁你賠咗舊錢，但係同時間你可以用你假期嘅錢去抵消翻。即係其實你唔係蝕好多嘅啫。咁但係點解講唔係蝕好多咧？因為咧你要睇翻公司點樣去計你年假嘅數。佢有機會可能除12个月啦，又或者可能佢個底係除365日啦。又或者可能淨係除你嗰一個即係離職嗰個月，你要睇下公司點樣去定呢一樣嘢咧，冇規定嘅。要睇下公司點樣去定。咁但係當然即係計完之下都會有叫做最低即係嗰個時薪啊，最低嗰個嘅人工啦。咁但係通常就唔會有呢個情況發生嘅。咁但係啦，就要留意，因為成日我聽過，無論係朋友咧，有時同我講：，哎水咯，間新公司我好中意，佢好想我早啲翻工，但係公司又唔俾錢。咁但係我又自己又唔可以去用我啲假去扣，咁點算咧？咁通 通常我都會話點解唔可以扣啫？你照賠錢咯，然後咪用啲價去抵消翻你俾咗嗰啲錢咯。其實都係一條數嚟嘅啫嘛。咁其實條數咁通常就啱可以嘅咩？其實係真係可以嘅。佢最後喺個數度喺唔同嘅項目， 咁唔係蝕好多嘅啫喎。 其實真係唔係蝕好多。其實經過可能機會冇蝕添，只不過係我哋叫做字面上。我哋點都唔可以俾你用價去抵消通知期， 哦、 你先賠錢，但然後公司又會俾翻你價嘅錢你。其實條數 玩同唔識玩真係爭好遠 喎。係啊，其實條數都係咁樣走出嚟嘅啫。 啊 你就算問我，如果啲員工唔識啊，如果我哋嘅責任係要唔俾個同事走嘅話咧，我哋就會話你唔可以扣，法例係唔俾你扣，唔可以，法例唔可以嘅。咁我就唔會話你仲有個辦法可以用你嘅假去抵消，我哋要俾翻錢你嘅咁。咁呢個咧，如果唔知道咧。就乖乖地留埋，即系留喺度一个月。 系啦，咁啊新工就拜拜咁样啦。 咁啊未必嘅，咁但系有机会有机会咯，即系等唔到你，可能请咗个另外即刻翻到工嘅人咯，系啊。 呢啲都真系要注意，呢啲叫做 识计数。 系啦，精明位嚟嘅喎，呢个系。 系啦，头先你所讲咧就系、是、你话啊，万一新公司诶、我唔使你赔，我帮你俾钱，通常叫做 sign on bonus 啊。咁但系咧。嗱，要留意两样嘢嘅，第一咧就系、是、变咗系新公司俾你嘅一个叫做 bonus，、 啊、 记住要报税嘅。 哦，系啊， 系噶， 即系唔系话新公司纯粹你俾笔钱 就冇事啦， 咁就抵消咗，唔系噶， 佢系帮你抵消咗你嘅对于现有公司嘅责任。 但嗰个唔系我人工嚟噶、哦， 但系嗰个系经理嘅银行当量咁出喺报税表部有一个叫做 bonus 嘅位咧，系要摆落去嘅，系要报税嘅，好唔系好多人知道。咁当然啦，即系 我都冇谂到原来要报，原来呢个都 系啦，要计数嘅。通常有啲亦都有，我都遇到一啲好精明嘅嘅 candidate 或者新員工咧，佢同我計埋稅率嘅。 哇！ 我俾完嗰嚿 bonus 佢咧，佢同我計埋，咦，仲爭要報税嗰嚿錢，咁啊要幫佢俾埋嘅。咁就即係要抵消埋嘅。咁啊識計數就要識咁樣玩啦。 哇！ 通常公司就唔好介意嘅，因為個稅率本身都好低嘅啫。咁但係咧，如果你唔諗埋，即係你要自己要知道，到時喺個報税表度咧，你會見到有呢嚿錢係因為新公司俾咗你而需要去報税嘅。 嗯。 其一啦，咁其二咧就係、是、通常咧簽得呢一啲叫做即係公司幫你賠錢，新公司咧通常都會有啲條款嘅、就係亦都即係我幫你俾得錢，我點會咁容易俾你走啊？係咪？咁通常都會簽一個叫做條款，就係、是、你可能。睇一個價錢個數大與細啦，通常比較大嘅數或者你屬於高層嘅話，通常可能要你年半或者兩年叫做綁住你。如果你呢段時間你走嘅話咧，你要俾翻公司。即係嗰嚿錢你要俾翻公司。咁又或者按比例俾翻。咁要睇翻條款啦，通常就有條款嘅。只不過時間即係綁你嘅條款係長與耐，即係短定長嘅啫。係啦。呢、這個要留意， 都仲咁多嘢要諗嘅，哇！ 所以話你新公司要走，同埋你要去舊，即係舊新嗰個公司嗰個條款咧，其實兩方面嘅 contract 都要好睇清楚，究竟你點樣去加入一間公司啦，點樣離開一間公司啦，呢啲要好小心留意嘅。 都要走嘅時候都唔係話拍拍攞有要走就走，都唔係咁瀟灑喎。 唔係㗎，因為即係都要好計，即係要好小心。嗱，呢個其中之一啦，即係講緊嗰個錢啦。咁我講完。通常離職咧都會有一個條款咧，好多而家 contract 都會有嘅，就叫做一個叫做 non-competition clause，即係叫做一個不競爭條款。咩為之叫不競爭條款咧？通常就係、你簽一份約咧，你就要同你現有公司就叫做一個即係應承佢，我如果要離開你呢間公司嘅話咧，我喺一段時間之內我唔可以從事同一類或者同一個行業嘅工作嘅。因為即係如果即係個假設就係你過咗佢人哋其他嘅競爭對手咧，對於我現有嘅公司咧就會有傷害，係啦有威脅啦。咁其實好多行業而家好多合約都有呢個條款嘅。咁通常就話咁咪即係唔使撈。 係咯，即係例如如果我係做運輸嘅， 係啊， 咁我揸開大巴嘅，咁我原來嗰份合約有呢個條款，我又冇違意喎。咁我淨係識得揸巴士嘅啫嘛。咁點算呢？咁我走咗啦，咁原來佢有咁嘅條款，我去到第二間公司， 一年之內唔可以做。 咁我做咩啊？嗰一年 係啦。嗱，其實咧，我知道呢一個 clause 或者條款係真係嚇怕到好多。嗱，其實少少講，需要你嚇人用嘅，即係你問我嚇人用嘅。咁但係亦都係保障公司真係要告嘅時候，我就有一個條款去告一個同事啦。 正 常通常都不會用的嘛。 是啦，通常呢、哦、我即一間公司怎會無端端真洗筆錢去告一個同事呢？ 即就算 你轉了公司，你都不要對舊公司有些威脅的活動，他就不會理你的了。 沒錯啦，所以千祈這個真的是嚇人的，如果你因為這樣而被嚇怕呢，我就真的很不幸的、啊、但其實呢除非 可以嚇到你， 但除非是啦，除非你真的做壞事，你真的威脅現有公司呢、啊、那你就抵死了、啊、這個條款其實保障公司的，是但是即當然即除非你真的做一些事擺到明是要對現有公司真的過一個直接的競爭對手、啊、但通常比較、小心留意的就是如果那行很小的、嗯、而有些比較很明顯一些叫做直接的競爭對手呢，這些要小心一點，最好就問一問，即叫做自己私底下做一些、資料搜集啦，究竟兩間公司之間是不是有很大的競爭，即或者是一個很出面、你過了去會有很大很敏感呢、 哦、即例如剛才揸大巴的 case， 如果過到過去、對面的公司、 嗯、 然後我專門針對性去到搶救公司的客户，那個條款就隨時會被人用的。 其實是的，因為、就算他們可能他未必會立即告你的、啊、可能他先會有公司會可能先發一封信告訴你、嗯、我知道你這樣即做了你去了這間公司、啊、可能叫做真的先、他未必是告你，但是嚇一嚇你、 嗯、 一個警告信、 嗯、 是啦，咁但係即係變咗都要小心啲囉， 嗯， 呢啲要留意嘅。 係，咁啊有陣時啲嘢生死有相逢嘅， 係啊， 做人都唔好去到咁做。 冇錯啦，所以成日都話離職嘅安排都好緊要。咁同埋即係頭先所講啦，就係講緊係。是真的主要是一个威吓性的，即是条款是等同事真的要离开的时候，或者真的有想需要找新工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你签得这件事呢，即起码公司就已经有一个有样嘢揸手，有啲咩事咧，咁佢就会去会告噶啦。 嗯，咁大家留意住啦，咁有阵时好多条款嘅嘢咧，虽然话就话未必每一条咧写咗喺度，未必话每一条都用晒嘅。 冇错。 咁但系有咧，咁啊都系叫做互相保障啦。咁、 嗯、 都要睇清楚，跟住先至咧喺工作上边能够咧就系施展浑身解数做好自己份工啦，系咪？ 冇错。 好，唔该晒 Vince。 好， 拜 拜。

晨啊，各位听众嚟到咧就系朝早嘅时间啦吓，7:08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哇，真系好啊！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我觉得咧我同你嘅距离咧终于都拉翻近啲啦， 系啊。即係有一段長時間咧，冇喺早上六點至八點嘅時間咧，同聽眾見面咧，哇！突然之間見到有一種喺嚟坐入直播室，好似見到太陽嘅感覺， 好犀利啊！呢度冇窗，你都見到太陽， 心中嗰個太陽已經升咗上嚟啦。 哦， 係啦， 又希望咧嗰個太陽會好似你平時嗰啲照片咁樣啦，即係影得咁靚啦，同埋咧仲跟住會有個新開始嘅感覺啊。 係啊，有冇唔習慣咧？突然之間。 我都还可以，因为咧我个人咧都几容易习惯同适应一样嘢嘅， 几好 喎。系啊，同埋我琴晚特登系好早瞓咯。 吓， 我系食完饭7:00就已经即系翻屋企啦。跟住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开始同我女讲：嗱，妈咪今日要早瞓，要早瞓，要早瞓咁。咁就不断催眠佢，就觉得诶，我哋好似好快就要瞓觉噶啦咁。所以就大概9:00就氹咗佢瞓咧，咁我自己10:00就有得瞓咯。 哦，咁都几好喎。我就通常我闹钟咧，其实4:30就一定会响嘅，咁但系咧今日咧就其实已经4:00嘅时候已经自己扎醒咗。 哦， 系啊， 你个生理时钟突然间叫翻醒嚟， 系啊，好奇怪啊，即系个人已经即系ready 咗嘅时候咧，就 call 翻晒翻6:00嗰个啲嗰啲 DNA 出晒嚟咧，咁啊会令到自己啊会自己起身啦，跟住自己熄咗个闹钟，因为好奇怪噶，如果我校闹钟咧4:30咧，通常我会早过4:30起身。 啊，我其实之前咧惯咗翻晨光呢个时段，我都会噶，系自己自动自觉熄得起身，差唔多够钟咯，等我拍熄个闹钟先。 系啊，同埋咧可能又惊个闹。鐘咧，即係嘈住其他人。 係啊，都會噶。 晨早流流個鬧鐘喺度啷咁樣，即係自己要起身啫。屋企仲有其他人噶嘛？ 係啊， 即係個心都會覺得係，如果我可以自己早起身啲，就熄埋個鬧鐘，唔教又唔得。唔教好唔安樂噶。 梗係啦，我都唔夠膽唔教鬧鐘， 我 會教幾個鬧鐘啊。其實 我都係教幾個鬧鐘。不过咧，我有啲即系听翻啲前辈讲咧，其实几个闹钟咧最好咧就系分唔同地方制，即系 唔同地方制 系啊。一个咧就系、是可能而家啲人就中意用电话啦，电话就挤喺譬如床边咁样，跟住床尾咧就挤第二个电话啦，或者挤个真嘅闹钟系啦。咁你需要行落去咧熄个闹钟嗰啲，跟住第三个电话咧。可能你又擠喺呢一個嘅廁所啦，即係逼你會入埋呢個廁所，因為你要梳洗嘛。咁咧佢如果你唔想嘈到其他人，或者你唔想個鬧鐘咁煩嘅話咧，你就一定要起身，然後咧就循序漸進熄咗幾個鬧鐘，咁樣都瞓翻咧又遲到啊！即係。抵罰啦，到其時。 我覺得呢一個咧係某一種性格嘅人先適用啫。我就唔適用嘅。因為我係嗰啲咧好驚死嗰啲人嚟噶。所以基本上第一個鬧鐘一響，我已經即刻彈起身，然之後仲逼自己落埋牀噶。所以唔使其他。 頭先我嗰個方法係安全嘅，不過就有一個問題咯。就係會辛苦啲。因為我哋一般人咧，其實我哋話就算教幾個鬧鐘咧，可能都係用電話教鬧鐘。 我係咯。 然後只係用一個電話教幾個鬧鐘。即係入邊唔同的时间它就会响，但是电话一即叫做一没电或者一坏了，那你就所有的闹钟都不响了。所以有些前辈说就其实你应该用不同我们叫什么不同的电话，即是不同的装置去到就是 set 不同的闹钟，那个效果就会最显著，还要逼你进去这个厨房，逼你进去厕所，这些呢哇你真的。系啊，你净系夜晚教闹钟咧，都周围走喎。 系 啊，咁但系呢啲方法唔知啱唔啱大家用啦吓，咁啊参考一下啦，系咪？大家分享一下。 系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咧，6:00开播之后咧，每一个环节对我嚟讲咧，都系好似见翻啲老朋友咁样啊！ 系啊， 系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首先咧就会有 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老朋友啦， 好挂住你啊 ，Didi！ 你几好嘛？有冇肥到？有冇瘦到啊？ 我就有瘦啲嘅，应该成日喺度跳舞啊！ 几好咁又吓 跳舞。 系啊，小白唔好讲到我哋成日都见到噶啦，走廊。 系咁啊，梗系开心啊，咩都讲啦，系咪？因为先讲呢、這个，先讲呢个交通方面系点样先。 啊，系啊，我差啲跌咗张纸执翻。 系快啲执翻啊！好， 快啲倾偈啊！ 系啊，咁样咧就系因为咧，琴日已经开始噶啦，有呢个道路交通测试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车辆不能够由希福道左转入窝打路道啊！揸车朋友留意啦，讲多次啊！ 車輛不能夠由希福道左轉入去窩打老道，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道路交通測試的。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同埋路面嘅交通全部都系正常嘅。 哇，咁就好啦吓。不过道路交通测试唔知要测啲咩咧？我呢啲 可能测下条路啊，个红绿灯可以放多几长啊，嗰啲车嘅流量咁样咯。 哦， 我谂就吓， 唔系都有机会啊。因为我系一个驾驶嘅人士咧，有阵时都会发觉，咦系嗰啲嘅叫做交通灯咧，其实佢有特定嘅秒数嘅。咁但系有阵时揸揸下嘅时候，发觉咦点解呢盏灯？停 咁耐 係啦，又或者嗰盞燈突然之間咧，佢停得好耐喎，咁樣都可能係因為呢啲叫做交通測試咧，道路嘅測試咧，令到即係佢哋有更加精準嗰個嘅統計，從而咧就叫改變嗰個交通燈嗰個嘅次序啊、時間啊、安排各樣嘢咯。哦，係喎，咁啊，大家留意係啦，留意住啊。頭先嗰個交通道路測試嘅位置喺邊度話？ 喺窩打路道㗎，喺窩打路道去縮道交界嘅。咁但係最主要咧。就影響到啲車就唔能夠啊，由希福道左轉入去窩打路道嘅。 哦，唔知係咪遲啲都會有呢啲新嘅安排啦？今日試一試咁樣，唔知又唔知啊，係啦。 繼續留意住我哋最好啦， 梗係啦，好啦，唔該曬 Didi 啦，我哋聽日又再傾過啦。好嘛？ 好， 唔該曬，拜拜。咁啊，另外一邊咧就有阿 O 喺度啊，早晨啊 O。 系早晨 ，Barb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啦， 早晨出边嘅天气又唔知道系点样咧？ 喂，今日天气还好、哦，咁啊望上天空咧都有蓝天底啦，咁啊都有白云喺度嘅，咁啊有啲雀仔已经吱吱啾啾咁样啦，已经仲早过我哋咧、哦、已经发声啦， 咁早嘴啾啾啊佢哋， 系啦，咁啊不过咧今日咧测下风先，就相对就焗焗地、哦，咁啊唔知系咪都因为关于喂南韩嗰边咧打风打到去南韩嗰边啊嘛，咁啊、哦、都我估计好似睇过新闻咧或者天气报告咧，好似嚟紧嗰两三日咧都系比较阴晴不定少少啊，亦都有嗰啲雷暴咁样啦，咁啊转个头要等小白去讲下，咁所以咧今日个感觉咧，喂虽然个天色咧系晴朗啫，但系咧感觉上咧都几翳焗下， 哦系啊， 一滴风都冇，咁呢一样嘢又都系同之前有啲唔同啦，咁但系好似文雪今日系挞直喎， 系啊，七月初七啊， 系啊，咁啊希望今日大家都过得幸福一啲，浪漫一啲啊，咁啊有啲爱情元素咁就好啦。 哇，爱情元素，如果呢个天要拖手嘅都几辛苦，一滴风都冇， 吹唔到埋去。 好啲啦，希望夜晚黑好啲啦。 系不过社交距离啊，拖手都谂一谂啊，可能用眼神拍住拖先啊，大家。喂，唔该晒阿 O 先，咁我哋快啲睇下呢个详尽嘅天气啦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咁但系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系炎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会到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啊吹和半嘅西南风，咁啊离岸风势，咁啊间中清劲。展望啊，星期三稍后至到星期四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哇，以及有狂风雷暴、啊。最后一两日天色咧就好转，天气咧就炎热嘅。咁啊，如果望一望嗰个叫做七天九天嘅天气预示嘅时间咧，就见到星期三同星期四咧都系见到啲黑云喺度啦。咁啊，星期六咧就有翻呢个太阳同埋呢一啲嘅雨水啦。去到星期日同下个星期一嘅时间，呢两日咧都系见到个太阳大大喺度晒住个大地，即系所以就系话到咧，即系天啊，有阵时落完雨之后咧，又会去翻咧即系非常之热嘅天气啦吓。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低水平嚟嘅。今天早上啊，咁啊嚟到星期二嘅朝头早，梗系要吓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嗰度啊，一齐上下堂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又一集晨光大学啦，今日呢继续请嚟啊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啊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呢讲下呢虽然就市况相对悲观啲啦，大家呢啲淡友啊走出嚟讲下嘢啦，咁但係豪宅市场啊今日呢就想focus 讲下嘅，咁啊平时都见到啊嗰啲楼盘天书个此楼呢，咁啊见到啊！啲楼市或者个楼价咧都有轻微回落嘅迹象，咁样上车客啊，唔知道可唔可以找紧机会上车啦？换楼客又唔知道可唔 咁啊找緊機會換到樓啦。咁啊去到啦最上線啦，豪宅市場啊，又有啲乜嘢嘅觀察可以同咧晨光嘅聽眾分享翻咧 ？Joyce 交俾你啦。 好啦，首先我哋先界定下啦，咩為之豪宅啦？因為就住呢兩個字咧，其實就一路都好多爭拗啦。有啲話咧，微型嘅、蚊型嘅，即係好啲細盤又係豪宅。好啦，好大型嘅，咁啊舊樓啊，靚地段就當然係豪宅啦。咁其實咧，即係豪宅喺我哋嘅角度啦，即係可能有華麗嘅即係會所啦，又或者咧佢哋即係嗰個各方面啊個配套啦，好完善啦，咁啊叫豪宅啦。嗱，其實咧，如果大家買豪宅咧，咁首先咧就要注意嗰個按揭啦，因為其實咧1000万打上咧，咁咧就最多咧只可以做50%按揭。咁如果你本身已經有物業即係按緊，甚至乎擔保緊人嘅時候咧，其實得翻40%會 cut 成添。咁所以咧，即係話咧，原來咧去買到1000万樓上嘅物業咧，我哋咧已經咧要俾50%或以上嘅錢啦。咁所以其實係好多嘅錢啊，即係嗱，所以咧，如果大家咧買樓嘅時候咧就緊記啦。總之咧，一超過1000呢個數字咧，其實咧你個按揭咧個成數只翻得翻50%啦。咁同埋咧，而家豪宅市場人咧就有個好特別嘅情況啊！如果大家咧有跟嗰啲即係大型發展商睇啦，咁你發現咧，原來咧千幾萬啊，或者2000几万咧，佢哋發展商都可以做到一啲咧即係80%嘅按揭俾你啊！咁但係你要留意啊，因為其實我認識好多嘅學生咧，佢哋都 join 咗呢啲 plan 嘅，咁但係咧，原來咧可能幾年後嘅時候咧，一次個供款咧，其實就會好吃力，因為始終咧個銀碼好大，即係譬如如果你話咧2000万，就算做80%，借1600万咧。其實你一個月咧，即係佢用嘅即係財務嘅 plan 啦，我哋叫做一啲嘅貴息嘅 plan 啦，即係過咗一個叫做舒服嘅期間啦，即係3年之後咧，咁其實咧我見到佢哋都供緊6-7万啊、700万，咁啊頗吃力啊，咁所以大家咧如果去買豪宅嘅時候咧，首先咧一定要咧即係量力而為啦。如果你換樓嘅就好理想啦，如果新買咧，我就唔建議咧一跳就跳上豪宅先啦，除非個首期好多，係啦，如果唔係就唔好咁樣做啦。 講開呢一類豪宅市場咧，咁當然對於我哋啲平民百姓嚟講咧，聽到豪宅呢兩個字咧，就哇你就好啦，搬去豪宅住啦咁樣。但係今時今日咧，可能一層市區樓咧，講緊兩房以至三房咧，都係10年前嘅豪宅價咁樣嚇咁啊，所以都即係頭先。Joyce 嘅界定咧都幾合宜嘅，我自己覺得咁啊。但係講開豪宅市場咧，其實睇翻成條 curve 咧，係真係有種落樓梯嘅感覺，或者落樓梯嘅跡象出現咗喎。係咪應該咁去觀察咧，阿 Joyce？ 其實咧而家豪宅咧有好多咧，我都見到有減價跡象啊。始終咧佢咁大碼咧，亦都非一般咧市民去買入嘅，一定咧即係首要一係就換樓客，一係咧就有爸爸媽媽支持啦。因為你一抌落去咧。其實係講緊1000几万啦，嗰個首期啦。咁同埋咧，而家豪宅咧就你如果有睇最近啲成交啦，其實你都見到啦，係有啲減價，甚至乎咧佢減價減到咧，發展商佢最初買入價仲要低喎咁樣。咁因為始終咁大嚿嘅銀碼咧，其實好多人咧喺一個試探嘅時候咧，即係可能呢段時間啦，佢哋會減多啲買咗出去。咁同埋佢哋都有力可以減價，點解咁講呢？因為當日佢都俾咗一半錢出嚟啊，咁所以你話佢今日減100、減200都有力啊。反而即係你話如果嗰啲啱上車嗰啲，其實佢哋都冇力減價，因為一減已經負資產啦嘛。咁所以就睇下啦，即係如果豪宅市場咧有平嘢即係買咧，其實都可以入市場嘅，因為咧呢、這個時間咧係最好咧買啲咧即係大碼啊，或者咧一啲地段靚嘅時候嚟嘅。 咁講開豪宅市場咧，其實咧嚟緊都有啲新盤推出咧，都係關於啲豪宅地段啦，即係傳統，譬如講緊九套山啊咁樣，哇！佢話俾你聽咧，嗰啲位咧望落去咧，成個咧白石角嗰啲景觀咧都腐爛曬嘅咁樣嚇，有啲咁嘅樓盤啊，有機會即將推出咁樣啦。咁啊 ，Joyce 又問下嗱，豪宅嚟講應該抽新盤定還是係追一啲新界北區嘅二手嚟買啊？定還是係點樣嘅操作，或者有啲乜嘢投資豪宅嘅建議可以俾翻收音機嘅聽眾咧？ 嗱，以我嚟计咧，就我就比较传统嘅，即系喺我角度咧，就以地段去计算嘅，就未必咧系以嗰、那个即系啊佢嗰个会所啦，或者佢各样嘅景观啦。咁啊，点解地段咁紧要咧？即系譬如可能而家嘅山顶啊，或者一啲半山区啊，咁呢啲系传统嘅豪宅地段啦。咁但系咧，就亦都好多朋友同我讲，哇，唔系嗰度啲楼比较旧啲，同埋啊嗰度即系可能维修啊各方面啊都嚟紧，咁啱嘅。如果對於咧，即係有啲朋友係想即係新唔想煩啊，亦都咧即係要有會所添啦，更加啦。咁咧其實可以咧，即係頭先話啦，九肚山啦係一個唔錯選擇嘅，因為其實佢交通都好方便。咁但係你話喂再入啲啦，去到上水啊、大埔都有豪宅喎，咁樣應唔應該入去咧？咁呢個就要睇翻自己啦，平日翻工啊，地點會喺邊啦。即係我有個朋友佢就翻中環嘅，但住到大埔咧，每日個幾零個鐘先來來回回，咁幾個鐘嘅其實，即係我見到佢咧，即係都。都辛苦，咁但系咧佢都冇办法买咗，亦都短时间佢哋卖唔到啦，即系因为而家有 SSD 啊嘛，有三年锁住，咁啊变咗咧佢呢三年咧就日日同我讲，就成日都出出入入啊，咁所以呢个就要睇翻你自己咯吓，即系嗰个工作地点好紧要噶，出入嘅方向，咁就先至咧去选择一啲咧新型豪宅啦，系。 系，我都好认同阿 Joyce 嘅讲法，因为新界北区啦，特别多一啲哇真系好靓嘅豪宅嘅咁样啊，咁不断起啊，有啲啊近高尔夫球场啊，又粉岭啊、上水啊咁样，哇，有啲名好靓啊，又菩提子又剩咁样嗰啲。咁但系喂，我又想问阿 Joyce 啊，呢啲如果个价回翻落嚟，系咪即系有啲投资者谂住啊，如果过半退休生活，其实都值得谂谂佢，定还是应该点去谂法咧？系咪因为啊，如果你仲系啊翻紧工，好似头先嗰个举例咁样啊，如果仲喺中環翻緊工，你就唔好搞咁遠啊！因為途程真係遠㗎，好攰㗎，咁樣搭車都搭到頭都暈埋。但係如果你話喂，差唔多啊，踏入咧人生嘅下半場咯，好精彩喎，咁樣可以啊叫做放浪一下，休息一下 ，relax 一下咁樣。咁嗰啲嘅年紀嘅族群又可唔可以諗下咧？ 咁如果其實你五十歲打上啦，已經啊開始進入退休嘅時間啦，其實真係唔錯嘅選擇嚟嘅，因為入面咧即係鳥語花香啊，好清靜，好清幽。咁咧你要有花園，有花園，有啲更加有泳池啊。咁啊，遠望成個咧，即係海景啊，或者山景，其實係好唔錯嘅。即係好似頭先你話啦，高爾夫球咁樣。咁你其實打高爾夫球咁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呢只，就當然冇選擇啦。咁所以咧，如果退休嘅朋友咧，我都好建議咧搬入去住噶。即係因為始終咧，你喺市區其實唉都嚇、啊，即係工作咗咁多年，都煩擾咗咁多年啦。咁我哋應該 relax 噶啦。咁所以可以咧。選擇嘅，咁同埋入邊始終啦，價錢平好多啊！喺市區或者咧，你話頭先講啲豪宅地段啦，你買個咧，即係可能1000尺，咁但係搬到入去咧，可以買個2000尺啊，甚至乎更加多嘅。咁最主要佢有啲譬如屋苑係有啲 house 啊咁樣咧，仲有埋天台啊、露台啊，咁空間感好高咯，咁所以我都好建議咧，即係退休嘅朋友可以咧，即係考慮遠少少嘅豪宅，係啦。 大家又可以留意翻啦，或者參考一下啦，因為個尺價相對平啲嘅咁樣，咁家家有求啦，各取所需啦，睇下邊一樣嘢啱自己啦。咁啊，趁住有樓市方面有少少回調，又可以諗下呢一樣嘢啦。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榮斯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唔該曬 Joyce，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 在童话国打造，巩固堡垒为着爱慕，从未信俗世那一套，一结婚会等于繁忙，合作整电灯再整蛋糕，小小蜗居一起打扫，期待肚内那个婴儿要怎样抱，从伟大航道行到骨头路，时代再坏你也给鼓舞，教子女常常自母讲到同孩共老遇见美好，你我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暴风雨内更满足你希望，明日到1000岁我们还拥抱，估对方肥胖会更早熟。 谁也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世上有爱的乐土，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我们如此一辈子小确幸的两老。话最荒谬，总有丑太难被接受，年月过便引发批斗，短处数到担心会遗留，善意的付出已经没收，疮疤一天天的深厚，承诺漂亮但那感情已经没有，埋怨六年后，投诉十年后，甜蜜慰问也听出诅咒，斗子女由谁赡养，吵架然后内疚便要放手，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内会变得越恐怖，还未爱多一岁已无缘拥抱，趁对方肥胖太过早，难过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种出杂草，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说就说得很美好，还记得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在分界上那个心用心的雕塑，难道这些心血如年华消耗，只怪说婚姻太过早，遗憾最珍惜爱人从此分隔路途，或许以后靠记忆弥补，和你遇上不敢再拥抱，带着儿子相见好，相处但很刻苦。 一首歌嚟自李克勤的格林童话，听完大学的楼市之后，如果我们的世界真的这么美好的时候，咁啊，呢个世界咧就真系非常之正啦，个个都有屋住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共和党举行一连四日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总统特朗普为党内总统候选人，在11月3号角逐连任，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较量。特朗普亲自去到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大会现场，在获得正式提名之后发表接近一个钟头的讲话，他形容这次将会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他又警告11月大选可能会出现舞弊，但他未有提出证据。特朗普提醒共和党人必须保持警觉，防范民主党透过增加邮寄选票欺诈。他声称民主党赢得大选的唯一方法就是操纵选举。他又形容多个州份因应疫情采取封锁措施，是企图影响11月的大选，对手利用疫情欺诈美国人民。影片分享程式 TikTok 正式入禀加州联邦法院，控告美国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理由封杀 TikTok。日本状指 TikTok 并未构成不寻常和特别的威胁，特朗普政府在没有任何证据之下采取行动亦都不符正当程序。 TikTok 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没有为公司提供辩护的公平机会，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属于非法行为。声明又说，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不单止试图剥夺几百万美国用户在疫情期间依赖的娱乐和交流平台，还将会危及公司为美国人提供的10,000个工作机会。面对这样的行为，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够提出诉讼。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正在德国柏林一间医院留医，院方说检测结果显示纳瓦尔尼被人落毒。医院发表声明说，临床报告显示纳瓦尔尼因为某种胆碱酯酶抑制剂物质引致中毒，但具体是什么的物质暂时不清楚。这种的抑制剂是一些药物的成分，亦都可以在杀虫药和神经毒剂里面发现。

好啦，唔该晒 Barbie 啊，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啊，7:37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嚟咯，今朝 support 到你啊，咁啊，拜仁完美嘅三冠王啦，开唔开心啊你？ 嗯、哇，其实我都有同你讲，我系 中意巴黎多啲， 中意巴黎啊，今年，因为咧巴黎佢都已经几十年嘅历史啦、嗯，但一直以嚟佢都冇好即系认真喺呢个欧洲赛上边咧就发热发亮，咁佢。你見到佢近啲可能五六年嘅時間咧，其實巴黎佢大手買入好多嘅厲害嘅球員啦，係咪先？又自己有麥巴比，即係法國嘅，跟住又有尼馬啊咁樣，係啦，迪馬利亞咁樣。咁你見到其實佢哋係可以咧，即係有足夠嘅能力去到攞冠軍嘅。不過可能因為今年咧，拜仁佢見到佢成個歐聯入邊咧。佢係以一個長勝嘅姿態咧打到入去決賽，咁、曾經又叫做大炒過巴塞嘛，係咪先？咁又係一隊好有攻擊力嘅球隊，咁我覺得即係1-0嘅話，即係巴黎都算係對得住噶啦。 係啊，因為都算守得住拜仁啊嘛。哇，連巴塞都要輸8-2嘅時候，咁啊，巴黎聖日耳門都算係咁啦，即係可能係睇下來季啊歐聯嗰度會唔會有一個好啲嘅成績啦。咁真係嘅法甲咧就十幾年前咧就真係流流地嘅咁啊，但係依家就抬起頭來啦。咁當然有豪門啦，咁啊有豪門加持咧底下咧又有水啲啊嚇，咁啊可以買啲勁啲或者有實力嘅球員啦。 同埋你睇下其實今年嘅叫做歐聯咧，佢四強都係德國同法國嘅啫。 係啊係啊， 係咪咁即係代表其實法國唔單止淨係講咁我係咁泵水嘅一隊球隊，巴黎聖日耳門先至叫做打到入去四強嘅，先有決賽嘅。咁其實都四強都有另外一隊法國嘅夾咗球隊，咁你咪見到喂，其實真係唔差喎、啊，原來法甲係咪先？ 係啊，咁啊，可能即係依家法甲抬頭啊咁但係又要幫曼城嘅球迷講下啦。咁啊，如果史達寧生性啲啦，入去決賽嘅咧，就可能係曼城啊咁樣。 係啊， 唔緊要啦。咁啊比賽始終係比賽，咁啊有今季咧，亦都有來季嘅。咁啊有啲球員咧退役咧，又會咧有佢啊第二嘅人生。嗱，講緊嘅咧就係、是、啊。都關拜仁事喎、哦，咁啊佢嘅前東家就係拜仁啦，咁啊依家踢緊邊隊咧？就係、是、啊呢、這個格羅寧根講緊嘅咧，就係啊嚇洛賓啊，咁啊洛賓咧咁之前就諗住退休啦，點不知咧就呢名咧36歲嘅翼鋒咧，上年7月咧宣布掛靴咧，不過咧未夠一年咧，就喺今年啊6月咧就宣布出山咯，加盟咧呢個舞會啊啊格羅寧根就係咧荷甲嘅球隊，咁啊荷甲咧上個星期六咧已經啊打咗熱身賽啦，咁啊，但係1-1咧就同呢個荷越嘅球隊咧就握手言和咁樣，咁有啲球評家就話：喂，洛賓好似唔係好 fit 咁樣，咁啊洛賓就強調啦，我就未到終點嘅，都係試下先嘅啫，咁啊究竟點樣可以帶領球隊可以發揮得到咧？咁樣，喂，洛賓咧都唔野少嘅喎，佢翻去舞會咧著翻10號波衫嘅喎，而且帶翻隊長臂章嘅喎， 咁佢肯定係有資格啦，做隊長。 係啊，咁啊睇下荷甲方面啊，會唔會幫自己嘅舞會帶嚟一啲好啲嘅成績啦？不過荷甲又係睇嗰幾隊嘅，即係阿積士啊、燕豪芬咁樣啦，咁啊唔知可唔可以改變呢一個嘅局面啊？咁啊荷甲就開羅啦，咁啊亦都係近排未有英超睇嘅時候咧，或者其他各大聯賽未開嘅時候咧，大家連可能荷甲啊、瑞典超啊咁都要睇下咁。 法甲咯，係咪？ 係咯，法甲咯，法甲亦都頭先小華都講啦，係法甲開始抬頭，咁大家又可以 法甲又有得睇啦，而家。 系啦，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样咁啊，转个角度讲埋 NBA 啦 ，NBA 咧都踏入季后赛嘅终结啦，咁啊好多嘅球队咧都有机会啊叫做出线啦，咁讲紧咧就系琴日嚟讲咧就呢、這个Dallas 啊吓，咁啊达拉斯，咁啊斗到加时嘅时候赢翻波，咁啊凭咧呢一位啊21岁嘅得分王牌啊当石啊吓，咁啊贡献咗超级大三元啦，以43分、17个篮板、13次助攻咧，包括攻入最后咧绝杀嘅三分球啊吓，咁啊连佢哋嘅领队咧都话咧。依家未讲緊 5G 嘅概念嘅，佢话当石咧已经系一个外星人嚟噶，佢用紧 6G 啊，咁所以佢嘅速度啦，同埋体能啦，以至咧佢嘅准程度咧系准确无误嘅，咁啊带领球队咧可以赢波啦，咁样咁啊睇翻NBA 方面咧，即系今年焦点所在一定喺湖人队嗰度啦。其实湖人队拓荒者咧亦都系啊焦点所在啦，火箭对雷霆咧亦都非常好睇西岸方面嘅赛事啦。但系其实今年咧就 NBA 方面就冇主客场嘅，大家都知道就喺呢个主题乐园啦， 系啊，个个都系作客噶， 系啦，咁啊。喂，有趣喎、哦！其實即係你知唔知咧？喺 NBA 嘅球場嗰度咧，咁都好多 fans 唔可以去球場啦。 啊、 但係咧，就透過一個咧，微微地遠嗰個公司嘅一個視像軟件咧，可以你喺屋企咧 set 一個 cam， 跟住咧你一路睇住波嘅時候，即係可能你睇住個平板啦，跟住一路做嗰啲誇張動作咧。咁都可以支持下自己嘅球队，或者干扰下其他球队、啊。你都知啦，有阵时NBA 咧射罚球嘅时候咧，咁后边咪好多人喺度泣泣痒痒甩手。 系啊，希望佢睇唔到嘛。 系啦、啊，希望佢唔入啦，或者好似我哋细个嘅时候睇南二刀合樽啊，好似樱木花道， 樱木花道 念啲咒语， 系啊， 玻璃波落面唔入嘅，唔入嘅，唔入嘅，咁样可能咒到嗰个球员唔入啦，咁样呢啲都系一啲少少嘅技巧分享。 旁门左道啊，叫做 系啦。咁啊，今次咧就真系要结合科技嘅年代啦，咁啊用多咗好多呢啲科技嘅元素咧，希望啊令到球员们咧都唔系喺一个冷冰冰嘅球场嘅嗰度进行比赛咧，亦都感觉上比较热闹一啲啦，咁样。咁啊球员依家都好多球员都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话啊适应咗啦，咁样。咁其实嗰啲球员都唔系做嗰啲球迷都唔系做媒嘅，佢真系喺度睇紧嘅。不过就唔系现场可以好似旧时咁样啊，可以handshake 啊，可以 give me five 啊，可以有一啲即时嘅互动出现咗，或者身体嘅互动咁样咯。咁啊，呢个都系几值得留意一件事。咁啊，过去嘅8月23日啦，讲开 NBA 啊，讲埋高比拜仁嘅42岁名宿啦。咁啊，各地嘅球迷咧都纷纷喺社交平台咧向呢一位咧 NBA 嘅传奇球星咧致敬啊。咁啊，高比嘅遗孀咧 Vanessa 咧亦都发文悼念啦，失去挚爱嘅第一个生记啊。佢系咁样写嘅，我嘅宝贝啦，生日快乐，谢你啊，留下天堂嘅碎片咁样啦，希望下辈子咧，我都会选定你噶啦，咁样哇，好有爱嘅一个言论出现咗，咁亦都当然知道背后系伤感啦，咁啊，即系每段浪漫史后边咧都有啲缺陷味啊，可能咁啊，唔系喺早上嘅时候咧，徒添一种咧伤春悲秋嘅气氛，但系今日系七夕啊嘛，咁啊，希望恋人们咧都可以找紧你身边嗰一位啦，咁啊，幸幸福福地走落去啦，咁啊，亦都讲过咧，琴日就系八月廿三号就系高比嘅42岁冥寿啦，咁啊，8月24号咧就定为咧高比拜仁日，咁点解会系咁咧？因为八咧同埋廿四咧都系高比拜仁着过嘅球衣，咁啊，以后都系咧8月24号咧，记住呢一日啦，就系高比拜仁日啦，咁啊。希望呢个黑曼巴嘅精神呢就透过呢一日呢延续落去，咁啊叫你唔好放弃啦，之前都讲过好多次啦，高比拜仁全身嘅伤患系多不胜数㗎嘛，但佢都依然企喺球场嗰度，咁啊呢一股精神呢就话俾我哋听呢，逆境要自强啊，千祈唔好呢咁轻易讲放弃呢两个字啊。 係啊，当你面对住困境嘅时候呢都要呢就继续加把劲啊，好似呢就係牙买加嘅飞人保特都系一样啊，喂原来呢佢即係都有报道指啊，确诊咗呢个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咧就正在隔离嘅，咁啊，保特咧喺上个星期五21号嘅时间，曾经咧就举行咗佢34岁嘅生日 party， 系， 好啦，咁啊34岁嘅生日 party 咧，据讲啊，曼城嘅前锋嘅史达宁咧。 又 系 佢， 都系有份去、 啊。哎呀，史达宁就系挂住去呢啲咁嘅生日派对啊，会唔会唔集中啊？球场上边 系啦，咁而家仲嗱，保特确诊咗啦，史达宁又喺度啦， 系 咁啊，史达宁都会翻工噶， 系啊， 咁啊边度翻工 啊？操练啦， 系啊，佢操练噶嘛，系咪先？ 系啊，曼城咯，曼城嘅集训基地啦， 系啦，咁佢哇，史达宁去到嗰度嘅，咁会唔会将呢个病毒咧？在这个曼城的譬如训练场那里呢不小心散播了出去呢，咁现在曼城那里呢都会即刻呢就进行很多不同的测试啊，我们希望个个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啦，是不是？7:46的时间。Vintage tea, brand new phone, high heels on, cobblestones, when you are young, they assume you know nothing.Smile, black lipstick, sensual politics. When you are young, they assume you know nothing. But I knew you dancing in your Levi's, drunk under a streetlight. I knew you 一首作品啊 ，Taylor Swift 嘅歌曲叫做《Cardigan》。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7:50嘅时间啦，咁啊，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啊。继续咧喺朝头早听紧啊，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入边有白敬道、小白同埋芭比林慧，早晨。 早晨啊，小白，嗱，问下你先咯，你中唔中意咧？即系除咗日本之外咧，去下其他啲东南亚嘅国家嘅咧？ 我梗系中意啦。 中意去边度？ 我有喺东南亚住过啊嘛，细个嘅时候。 咁咩？ 系啊。 住嘅意思系即系直情移居咗去嗰度。 我细个有段时间住喺新加坡噶嘛。 哦。 跟住咧，开始大咗嘅时候咁翻嚟香港住啦，然后咧就喺暑假嘅时候，因为好多亲戚喺雅加达、耶加达嗰度嘅，咁暑假咧就成日咧就会喺印尼嗰度就过暑假咯。 哦， 系啊， 咁你都中意呢一种嘅地方系咪咧？ 新加坡、马来西亚同印尼咧会多啲，泰国系真系我大咗嘅时候先去。 咁多唔多去泰国旅行咧？ 唔多，我泰国我去过。两次啊！ 哇， 系啊， 对于我嚟讲都算好多啦，因为我系去过零次嘅。 系 咩？系啊！ 喺香港揾到一个人系未去过泰国嘅，都算系 几二数系咪？ 系啦，即系去过好多唔同嘅地方，但系泰国唔系佢其中一个去过的地方，我觉得比较上系特别。 因为我个人系比较闷噶，我咧去过一个地方，如果我系中意嘅话咧，我会 keep 住不停去翻同一个地方。 咁、啊、我明啦，你一定系觉得泰国太好玩啦。系咪泰国啲嘢又太好食啊？所以你而家去完一次之后咧，就以后就会太想去啊！ 我谂都有机会系咁啦。 你中唔中意食泰国餐先？ 我麻麻地 啊，麻麻地啊， 系啊。咁但系又OK 嘅，即系唔系去到好中意咯。咁、但系会接受嘅，系啦、但系耐唔中食一次嗰种。 泰国餐其实我都好中意食嘅， 嗯， 即系佢哋好奇怪嘅。啲嘢咧炒埋一碟咧，我就好食噶咯。 你中意啲炒埋一碟嘅嘢？ 哇，好嘢喎！ 咁是但俾碟嘅你都得啦。 唔同噶，佢哋有佢哋自己啲方法，嗰啲手勢炒落去噶。泰國人。 不過我覺得泰國嘅飲品我係 OK 嘅，即係碟豆花茶嗰啲咯。咁但係你話，因為可能佢個食物種類咧，我麻麻地啊，即係來來去去都係嗰幾道菜啦。咁我又唔中意食辣嘢啦，我又唔中意食啲好濃味嘅嘢啦。嗰啲沙爹啊、串燒我都麻麻地嘅，咁同埋咧，我覺得啲甜品真係好甜啊，所以就可能呢一樣嘢就令到我對印度餐係有少少卻步嘅。咁、但係點解今朝早會問你呢個問題呢？因為今朝早咧，雖然大家咧，我知道依排咧都冇得去一個旅行啦，咁亦都好多香港人咧係中意去今朝早我準備講嘅呢兩個地方嘅， 係 一個咧就係泰國， 泰國 咁陣間咧你會講埋日本嘅，咁唯有咧同大家咧喺屋企同埋聽住個收音機咧就八卦住先嚇， 係 到底咧？ 咧呢一度咧有啲乜嘢最近咧大家都话好有特色，同埋好多人中意去嘅一啲热点咧、 哎啊？耳仔去住旅行先， 等等先啊！即系唯有咧而家氹住自己先啦，咁啊之后先至去啦。咁啊最近咧即系见到网上面咧都疯传一间餐厅咧系好多人去打卡嘅、 嗯， 甚至乎话咧啲网红咧都特登去到呢个地方朝圣。咁呢一间餐厅咧，佢系以乜嘢而见称呢？你可以就咁睇落去咧，觉得佢系一间好悭位嘅餐厅。 系 嗱，好多时咧，你话啲餐厅有上下层咁啊，都好普遍啦吓。咁但系呢一间餐厅咧，都系有上下层嘅。 嗯， 但系佢嘅上下层咧，就并唔系你谂嗰种行楼梯上去二楼嗰种，而系嗱，你见有啲茶餐厅咪会 搭 lift？No no no no no， 有啲茶餐厅咪会有个棚咧，懒系有格调咁样咧，整嗰啲卡位上高有个棚，好似个私隐度好高咁嘅。呢间都系咁嘅，不过你个棚上边咧就坐住另一个人。 吓、啊，个棚上边坐住另一 个 人。 嗰、那个人咧，嗰、那个pat pat 咧系就系、是、坐喺你个棚嗰度啦。 吓、啊，会唔会掉落嚟噶？ 你第一样嘢系谂呢样。 梗系啦，如果个上边个棚上边有个人，我仲要望上有个 pat pat 喺度，我梗系惊掉落嚟啦。 我反而系会谂，我食紧嘢嘅时候，我系望住上高有个 pat pat 喺度。然之后我第二样嘢谂嘅就 咩位嚟噶？呢啲系 佢个位就系、是，总之佢 exactly 就系坐喺你嘅头顶嘅，我谂三尺距离左右。 即系楼上啲人喺度野餐， 佢 个楼 上有噶有台噶，楼上嗰啲人咧个 pat pat 咧就系、是、坐喺你、哦、exactly 你个人嘅身嘅上高，因为嗰个棚嚟噶嘛，就系、是、一个座位嚟嘅、 啊。 然后喺个棚与棚中间咧就有张台咯。咁、 嗯、 所以楼上嗰一格嘅食客咧系要。琴好似啲碌架床嗰啲木板咧，咁、样脚踏踩上去噶、 啊。 所以如果你位高嘅话咧，我相信咧你系唔可以坐楼上嗰一格嗰啲座位嘅、 哦。 虽然都唔算好高，好似上格床高啲啲啦。咁、 嗯、 但系咧，我反而咧就觉得咧，下低嗰啲客人咧比较多啲隐忧嘅。首先头先阿小白讲啦、嗯，即系当我一抬头望就已经系阁下嘅屁股嘅时候，咁、 啊、 你系咪食得落咧？其次就系 唔系我惊佢有啲气体啫， 呢个都好难担保啊。 因为嗱，我睇翻呢个嘅格局啦， 嗯、 其实佢个格局咧系我哋想象一下茶餐厅入边嗰啲卡位啦。不过咧，佢就喺卡位同卡位中间咧，佢就有一条嘅楼梯，啲、 嗯、 楼梯就可以行上去嘅。咁啊，似系嗰啲楼上瓦座咁啊，当然就自己砌出嚟啦。然后嗰个楼上瓦座咧，佢就直住本身喺地下嗰啲卡位中间嗰啲位咧，就好似一个粒一个凸咁样。 嗯、 就再做多一排的位置就升高了的， 是 那么令到呢就上和下都在同一层里面呢是有食客的， 没错啦、 哦、所以我就说咯，我都是怕气体， 还有可能怕对脚不知道会不会有些特别的味道， 对，还有呢因为 我看到呢其实、虽然他用木板去到整住啦，咁啊唔惊啲人跌落嚟啦。但系如果我系一个食客嘅，就我坐喺下低嗰层，咁我除咗系要担心楼上嗰个 pat pat 咧有啲气体之外咧，咁、我其实我个额头嗰、那个唔系额头，我头尾枕个位咧、其实我喺人哋只脚嗰个水平面嗰度。 分分钟如果佢一开心抌地啊，或者踢到佢嗰块木板嘅时候咧，咁你就会经常有嗰种咧，即系有时啲人搭巴士咪后边嗰人掹你嘅、就系呢种感觉。 系啊，我又惊咧佢嗰只鞋会唔会好污糟、啊？如果你话出边落雨嘅时候，咁滴滴滴嗰啲水咧， 咁、就开始滴水落嚟啦，可能。 系啊， 你都好多呢个考虑啊。 我全部都系同干净卫生去到考虑。 O、okay, K， 你既然讲到卫生问题，我就讲另外一个地方嘅一个新设计啦。 边、度？ 就系讲紧咧，日本东京涉谷嘅公园咧，八月初嘅时候咧就开始设置咗呢一样嘢，好卫生嘅，叫做透明嘅公厕。 唔系啊嘛， 系啊，佢系用咧全透明， 都透明， 全透明嘅玻璃，其实佢好鬼靓嘅，因为咧佢透明得嚟咧，佢有唔同嘅打灯噶，咁、令到佢每一格嘅公厕咧都系有唔同嘅颜色嘅，即系有埋灯光效果啦。 系， 咁当夜晚黑嘅时候咧，你就见到咦有啲唔同颜色嘅厕格咧就喺度亮灯啦，咁，咁可能有啲人就会关心，唔系话好似小白咁话，咁点去如厕咧？ 我通常估到，我估一估先， 系， 嗱、我净系见到张相咧就有四个嘅用玻璃箱嘅厕所，即系好似电话亭咁嘅玻璃箱，不过大啲 啦， 系啦。咁佢四个嘅玻璃箱入边咧，都用唔同嘅颜色咧去到展现嘅、 嗯， 有啲橙啊，有啲红啊，有啲可能紫紫地啊咁样，又或者系樱花色啊咁样。咁佢咧就望落嘅时候已经好通透咧，就除咗系见到佢哋嘅颜色之外，仲见到入边有个座厕啦，亦都系见到有嗰个嘅 洗 手盆啦。嗱、我估啦。因为有啲玻璃揿个掣会变磨砂嘅，咁、我估入到入去，如果你要用嘅时候咧，你就揿个掣变磨砂，噗一声， 跟住出边人又睇唔到噶啦，咁样。 冇错啦，你就估得非常之正确。 好多 office 都系咁噶，因为 佢就系话佢呢个嘅磨砂装置系同佢嗰个门锁咧系同时系有一个感应嘅效应嘅、 哦，即 系你一落门系啦，佢就会自己变咗磨砂玻璃咯。但我好怀疑到底嗰种磨砂咧。个透光程度系有几低同埋几高啊？即系到底我系见到个人影喺入边做紧乜嘢啊？定还是系真系完全密封式，连个影都睇唔到先？ 嗱，呢啲 concern 咧啱喎。 佢仲要打灯噶嘛？ 因为有埋个影、 啊。系啊。 如果有个影喺度，我都唔想、 啊。我都唔想啊。即系嗱，呢、這个咧就无从稽考啦，因为咧、即系我哋喺图片啦、啊、嗰、那个报道当中咧见到咧，佢就系、是。闩咗门，但系就唔系锁咗门，所以咧仍然系见到全透明嘅次格嚟嘅啫。咁、但系咧，到底佢个透光程度咧系去到点样咧？咁啊，真系要真人实测啦。咁如果咧，即系前后左右咧，突然之间唰一声一上锁咧，都见到系有个影，或者系个透光系好密封式嘅话咧，咁、我觉得都 OK 嘅。咁但系咧，即系都有啲人可能会尝试去睇下，到底系点咧？会唔会真系成功咧？个私隐度好高咧？咁希望咧不久嘅将来啦，如果将来我哋大家真系有机会再可以去到日本旅行嘅时候咧，就可以自己亲身去试验下啦。 系啊，其实即系日本嘅叫做网民咧，佢哋同我哋考虑嘅都系差唔多，即系透明嘅厕所，佢哋都会觉得咧系有啲惊惊地嘅。嗱、我自己个最大抗伤就是我唔系单纯净系话对佢嗰个磨砂嗰个功力咧系怀疑嘅， 系 我有阵时系担心佢个锁咧，万一突然间可能电脑发生故障， 哦 坏咗，我睇到佢锁咗，但系原来佢嗰个磨砂唔着， 咁你咪喺入边同出边啲人 say hi， 咁惊，咁啊大家有机会嘅时候亲身体验一下呢一个透明嘅厕所啦吓。 拜仁不会安排球迷参与胜利巡游和庆祝活动，球会只是安排在安联球场进行一场的闭门派对。拜仁慕尼克在欧联决赛凭京士利高文在下半场头槌顶入，1-0击败巴黎圣日耳门，第六度夺得冠军。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3，瑞士法郎0.912，加元1.323，人民币6.921，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3,248点，升26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23美元，卖出1,927.3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喺朝早8点，台风巴威集结喺济州以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并继续系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咁而家龙尾喺骏景园噶。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骏景园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一段咧就慢车，而家行到去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咁另外啦，咁由于有道路交通测试，车辆不能够由希福道左转入去窝打老道噶。车辆不能够由希福道左转入去窝打老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刚才讲过近和斜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就在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岸准备好晒。 我哋周末有情人嘅私分，建立学习时间表好重要噶。咁就算子女喺屋企学习啊，都唔怕变得懒散啦。同时亦都要早睡早起。如果唔系啊，好难适应翻学习嘅节奏噶。况且早睡早起身体好嘛，绝对系个良好习惯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灰色。哈哈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8:08，早晨 ，Bobby。 早晨啊，欧。 喂，仲有早晨棒嘢啊！ 喂，早晨啊，阿欧、啊。但系咧，同阿 Bobby 好似比较少咁样对嘴啊。 系啊。 喂，早晨啊 ，Bobby。 我喺条电话线度捐翻出嚟啊。 系啊，你又好啦，可以变翻做个人。 诶，就到你噶啦。 你都可以啊，我同你嘅距离再近啲啦。 我变人啊。 系啊，你听日就可以变翻 啊。变鬼啊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打招呼先啦，彭爷同啲听众。 喂，系吓、啊，各位神光嘅听众就好啊。喂，今日咧，原来系七姐诞，系咪啊？ 七夕 、嗯，七月初七、哦，今天系农历嘅。七夕有啲咩嘅习俗咁样嘅？ 我哋头先温习咗啦，爸爸可以开翻出嚟同大家咧，喂，分享一下。 提多我两句啊，唔该。 系、咩？我嗱七夕咧，其实咧，大家有好多个名称嘅。头先你讲啦，黑巧节啦，七巧节啦，七姐诞啦，七娘生呢啲咧，全部都系嗰节嘅。 喂，嗰啲咩牛郎织女嘅关唔关事？ 关事。 所以我以前细个啊，唔系话我细个，即系你两个好后生啊。细个嘅时候咧，玩嗰啲咩七巧板啊， 系我都有玩啊，七巧板五颜六色，跟住砌啲 系啊，砌啲古灵精怪公仔啊，咁样嘛，考下你个，即系其实系Chinese style 嘅积木。 系啦，平面积木，平面积木重要啊，平面拼图。 喂，咁如果今日咧谂住应下节咧，又怀旧下咧，可以向啲而家新一代啊小朋友咧，就推介一下呢、這个七巧板系点玩嘅先，系咪啊？阿Bobby成日去巡嗰啲嘅玩具铺咧，有冇见到？仲有卖呢啲咁嘅老土嘢噶？ 有嘅，其实都唔老土噶，依家、出咗好多新式嘢啊！ 哦，系咪啊？ 依家好多七巧板咧，唔系好似我哋以前嗰啲咧，即系譬如本身原装买翻嚟系一个四方格，入边有唔同形状噶啦。而家咧佢系咧同呢个俄罗斯方块咧融合咗， 系咩？ 即 系 赌钱噶？ 唔系啊，俄罗斯方块咧，即系嗰啲 咧，即系有啲二 set 型嘅长方形嗰啲咯，系啊。 哦，即系啱啱好啲笋口位咧 fit 到入去咧，就会变咗做唔知乜嘢咁。 系啊，有嗰啲俄罗斯方块式嘅。七巧板啊，即系唔系净系三角啊、四方啊、梯形咁噶啦，而家 咁都啱嘅。中国同俄罗斯有啲位置都系接壤噶嘛。 哇，你又谂到呢啲嘢， 我可以教识下 系嘛？系啊，你可以过去做千禧年代啦。 冇，我留喺度好开心噶啦，好满足 噶。你 真系开心，你捐个隔离房都好快啫。 珍惜我嘅生活。 喂，好啦，咁啊，既然系讲开啲传统嘢咧，讲埋呢一个嘅。通勝先， 好 講咗未啊？今日 未啦，梗係 交俾我嘛？呢八卦嘢係咪？好啦，今日咧就農曆七月初七咧就通勝話齋咧，今日係適宜嫁娶嚇、會唔會有朋友即係今日雖然有啲咩限聚令啊嗰啲，但係咧都唔怕嘅嚇、所謂咧即係風雨同路打風都打唔甩咧，所以今日都係 会系做呢一个嫁娶嘅日子啊，如果系嘅话，恭喜你吓。咁另外咧，今日又话适宜咧系做祈福啦、移徙啦、入宅啦咁样嘅吓，即系新居入伙咧都好啊吓。咁至于今日忌啲咩咧，就话忌安葬同埋开市喎、 哦，哦，开市麻麻地啊，反而 啊，咁呢个就系通胜嘅指示啦吓，咁啊传统智慧，大家自己啊思考一下、参考嘅啫，只作吓。好啦，咁啊系咁多咯。 嗯，咁啊今日呢一刻咧，同彭爷倾住咁多先，转个头当然要同你再倾多啲偈咧。 好啊， 好，唔该晒。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啊，8:13嘅时间啊，吓财经第一线，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青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先讲下，喂，琴日咧，港股啊升得几好下，恒指咧升437点啦，咁啊，连翻破顶啊吓，咁啊，见到隔晚美股都好叻仔，咁啊，标指同埋纳指咧都连环破顶，咁啊 ，Apple 咧就第一次穿咗$500美金啦，咁样，咁啊，亦都系啊之前要拆啦，咁样即系要再拆细啲啦，咁俾多啲投资者有多啲投资机会啦，咁见到啊科网股或者呢一类新经济股领涨。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系我谂啊，近排嚟讲都系继续系啲新经济类股份方面咧，就系带动大市噶啦。咁尤其是就个消息面上面嘅话咧，就都好似正面翻啲啦。因为睇翻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方面咧，就容许翻呢个系苹果用呢个系WeChat 啦。咁就原本就即系中国用 WeChat 啦。咁就原本就大家担心，咦如果系禁苹果咧，就用呢个 WeChat 嘅，会唔会令到呢个系苹果手机方面咧喺中国嘅销量都会大跌咧？咁同埋睇翻个态度上面咧，就虽然咧就系即系嗰个禁令啊，或者系嗰个系嘴巴上面咧都系强硬，但系似乎咧有少少咧就系软化嘅迹象喺度咯。咁所以大家对个气氛上面咧就冇咁紧张啊。咁第二就當然基本面啦，即係你睇翻陸續呢啲咁嘅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都公布咗業績啦。咁你其實擺到眼裏面睇咧，都見到其實相較於呢個係傳統經濟類嘅股份方面咧，佢嘅業績真係勝一籌喎。咁你睇翻好似講緊呢個京東嗰啲，講緊呢個係第二季嘅盈利增長係講緊呢個20几倍喎。咁呢個阿里巴巴啊，或者係呢個係美團啊，呢啲業績全部都出曬落嚟，睇翻咧全部都係高增長嘅。咁係本來大家都會擔心咧，就係呢個經濟係受到疫情因素影響噶嘛。但係呢啲行業咧就反而冇受到呢啲咁嘅疫情因素影響，就反而係受惠咗添。咁就再次引證到我哋成日講啦，就係呢啲新經濟個 business model 咧，個商業模式咧，係真係顛覆咗好多傳統行業嗰個過往嘅商業模式㗎。所以令到咧就可能傳統行業咧就冇啖好食啊。不過咧就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個市場份額咧就係咁不斷增加。 咁所以咧，散股民啊，啲資金靠拍咧，又去翻啲啊新經濟嘅股份啦。見到咧，即係琴日領漲咧，就係騰訊啦，同埋咧友邦咧都貢獻恆指好多。其實呢兩隻股份升咧，恆指已經可以咧嘣嘣聲咁樣爆上去啦。咁啊，友邦之前出嗰份業績咧，係咪反映啊最壞嘅時間已經過去咗咧？而咧好多大行都紛紛調高翻啲目標價，或者咧都冇睇得咁淡下咧 Kenny， 嗯， 其實就理論上都係嘅，因為你睇到佢公布嗰個業績嗰陣時候，其實睇到最大嘅致命因素影響就係呢、這個。香港業務方面啦，即係跨境業務嗰個係新業務價值啦，咁跌咗係幾十 percent 啦，咁內地都仲係 OK 嘅，咁而有時睇到咧就係、是、嗰個係即係復甦嘅情況方面啦，就係、是、隨住嗰個係解封方面咧係有個復甦喺度嘅，咁、因為業績完咗之後咧，你見到佢哋嗰個新任嘅係即係 CEO 都有提到，就係話嗰個香港就算香港業務上面咧，而家喺七月份方面咧都睇到一個慢慢改善嘅情況喺度。即係最主要當嗰個係即係嗰時嗰個限聚令啊，開始慢慢解禁啊嘛，咁就見到開始有一個改善喺度㗎。咁所以其實都睇到咧，只要個疫情過去之後嘅話咧，其實有幫嗰、那個執行能力方面咧係好快可以恢復得到咯。咁同埋個新業務價值嘅利潤率都應該有改善喺度，所以我覺得都應該可以咁講係最壞性係過去嘅。只不過就個問題在於市場嘅焦點啊或者興趣方面啦。是不是在翻呢啲股份里面咯？咁友邦當然我覺得係保險股嚟講係屬於優質嘅，其實我都中意嘅。只不過就話相較新經濟股嘅話咧，咁佢哋嘅增長就可能會遜色啲咁解咯。 係咁啊，當然要講翻啲新經濟股份啦。琴日啊，美團點評啊，曾經咧升11%，簡直係搭緊直升機上去啦。咁啊更加誇張嘅一件事咧係反映市場對美團嘅信心咧，亦都美團嘅市值咧，琴日突破咗咧1.5万亿嘅大关，取代咗建行，成为咗港股嘅市值第三位，仅次于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呢件事其实真系好夸张。当我哋睇翻美团点评当年新股上市嘅时候，第一份业绩仲同你讲佢要蚀钱嘅咁样，咁个市值依家仲要水涨船高，仲要爬过939建行头咁样，你觉得哇呢一件事系咪发紧梦咧？咁当然更加多散户股民就系即系持有呢个股份嘅时候，好早已经抛售咗啦。咁啊，即系进进出出都已经几次啦。呢只股份应该点睇咧？对后市呢一类外卖嘅餐饮业务，系咪真系信心满满咧 ？Kenny， 其实我觉得咧有少少似翻以前腾讯嘅 feel， 即系我哋睇佢咧就唔系净系睇嗰个外卖餐饮嗰度咁简单，而系喺佢嗰个即系好似以前腾讯方面咧，佢嗰个系卖当然系最初就系嗰个系即系社交网络同埋呢个即时通讯软件啦。咁但系当你个客户人群方面咧就聚集咗之后嘅话咧，你见到腾讯咧就好成功地咧就系推手游啦，推视频啦，咁而家就推嗰个系电商平台啦。或者係推甚至無 FinTech 啦，咁就係喺個龐大嘅客户基礎入面咧，基本上係推乜都搞掂噶啦。咁而家美團咧嗰個情況有少少，即係我大膽啲假設咧，有少少似嘅情況就係話，因為佢已經係啦，係啦，喺嗰個係內地外賣平台裏面咧個市場份額已經超過70%啦嘛。基本上就係大家每日都會用佢嘅，所以你睇翻咧佢每日咧嗰個訂單咧個 order 量咧係講緊幾千萬單嘅。咁你諗下，有好少一啲傳統行業嘅公司，每日個訂單量係講幾千萬以上嘅，咁呢個係即係好 amazing 嘅數字嚟㗎嘛。咁而呢啲人咧，每日都會用嗰個平台，每日都喺嗰度瀏覽，咁咪變咗好似騰訊咁樣個以前嘅情況咯，就聚集咗一個所謂嘅生態圈咯。所以你見到而家美團咧，除咗外賣之外，佢都開始推其他所謂嘅增值嘅服務出嚟㗎啦。咁令到咧嗰個係business model 咧個商業模式方面咧個收入可以不斷去擴闊啊。咁所以變咗點解而家啲人會睇佢嗰個估值咁高咧？就係睇緊將來可以變現嘅能力啊嘛。 係。咁睇估值高都可能散股民都未感觉到啊，睇个股价呢有机会上到300蚊呢都真係究竟有冇咁嘅机会，亦都喺短时间一两个月之间掂一掂呢，咁问下 Kenny 啊，实际少少。 即係呢啲股呢即係好似头先讲啦，腾讯以前咁呢真係冇股顶，因为呢大家唔系睇緊而家佢哋嗰个收入啊，睇緊盈利啊，系睇緊现有嘅客户基础帶嚟將來嗰個利益啊，同埋收益啊嘛，咁所以變咗你就根本唔可以用而家依個估值嚟到去評估咯，所以我就唔會去武斷去估個頂喺邊度咯。咁總之我覺得要貨嘅，咁你咪順勢揸住佢咯。咁有去放下止要，希望可以你買得第二隻騰訊翻嚟咯。 係，咁啊唔止放止要啊，好似放直升機，我自己覺得啊，止要都升得太慢啦，唔似佢嘅速度啊咁樣。咁啊講埋最後講埋只騰訊啦。咁啊琴日咧都有啲消息傳出咧，就美國 國方面網開一面，咁啊嗰個通訊程式嗰度，咁啊股價咧全日高位收啊嚇，548蚊，咁啊哇就係、是、突然間爆翻20蚊上去，升咗咧接近6% 啊嚇，係表現最佳嘅藍籌股。咁啊騰訊近排咪睇翻好少少啦，相對 Kenny 呢、這個就係好頭先我哋一開始咁講啦，就係成個科網或者係啲新經濟股氣氛上面一個改變啦。當然對騰訊直接係有個幫助喺度啦。雖然即係美國業務佔佢比例唔多，但係咧其實佢喺海外嘅華人用呢個係WeChat 方面嘅比例係好高，即係多過 WhatsApp 嘅。咁、所以佢呢個如果係未來咧去拓展海外市場方面咧係一個都幾大潛力嘅。咁如果受到呢個美國方面即係阻滯嘅，咁當然會影響到佢哋嘅發展啦。咁但係而家似乎係鬆翻少少，冇話之前取巴講得咁緊嘅話咧，咁、當然係令到佢哋海外發展上面嘅前景係會睇翻好啲啦。 咁啊，產業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啦。嗱 ，ATM 咧，我哋都講咗兩隻股份啦，留翻隻阿里巴巴咧，就聽日再分析一下同埋講下。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Kenny， 聽日再傾過，拜拜。 拜。 二台通識六十秒。 太阳能发电系统是其中一种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它利用太阳能的能源来到产生电力，去供给安装现场的部分电力需求。现在有些村屋大厦单位都安装了太阳能发电设施接驳到电网，不过要留意的是允许负载量是不超过100安培，而太阳能发电系统接驳至电网投入供电之前，其拥有人必须向机电工程署申请发电设施的注册，拥有人亦都需要聘请注册电业承办商进行有关的电力工作，彻底检查有关电力装置，进行功能测试，证实安全才可以通电使用。而注册发电设施的拥有人根据电力条例规定，是有责任确保其发电设施经常保持运作安全，仲要在发电设施的所在处展示告示，列明由哪间注册电业承办商去负责维修及检测，以确保发电设施运作安全。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阿 l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啊，8:24嘅时间啊 ，Barbie 早晨啦， 早晨啊， 系告诉彭爷爷，当然有彭爷爷先可以告诉啦，早啊，彭爷爷又嚟啦， 冇错，我系彭仔，我系封烟主持，我又供翻出嚟啦，有啲咩可以话俾我听啊？ 系啊，我想话咧，呢排咧，好多时咧都中意话食西瓜噶嘛， 哦，系啊，夏天啦，有冇食过啊？ 我就唔中意食西瓜嘅， 哦系啊， 但屋企啲人就好中意食西瓜。 哎啊、 今年啲西瓜都几甜 啊！咗啊，啲西瓜啊， 唔紧要，有好多靓西瓜等住你哋拣嘅。 好， 我都未食过，不过其实系啊，我今入夏以嚟我都未食过西瓜，真系。 但系你系中意食西瓜 嘅，我中意食西瓜，我反而食咗啲哈密瓜，食多咗哈密瓜好平啊嘛， 系啊，10-20蚊就一个， 系啊， 我都见到。 十几蚊 个咋？我都见到啊，西瓜要几廿蚊，西 唔系哈密瓜 十几蚊， 几蚊 啫？我试下咯，咁样。 琴晚先食完咯， 系啊。 证明你啲人咧系随和啲嘅，即系冇所谓啦。呢个平咪食呢个咯， 咁。好啦， 咁解咁样。 可能逆市啊，我哋自己都收敛下自己啲荷包啊，咁样啊，可能系。 咁即系抵啊嘛，喂，咁大个哈密瓜十几蚊， 好啦，好啦， 水饮抵啊！ 真系啱啊啱啊。 系啊，其实今朝咧想教大家拣西瓜。 哦，好啊， 系啊，因为咧，通常啲人拣西瓜咧都系用一招嘅，就 是、 拍佢， 系拍佢。 你哋会唔会拍个西瓜嚟拣呢？ 不如等我先讲，如果俾着彭仔自己点样拣西瓜咧，咁我去到嗰啲超级市场或者系街市嘅水果档咧，我就唔敢咁大，即系咁肆意喺度。 左揀右揀嘅，你知即係生果鋪街市嗰啲咧，人哋趕住做生意咧，即係唔得你嗰逐個稱逐個盛咁，佢仲使賣嘅係嘛？咁但係超級市場就唔同啦。好啦，如果我揀嘅時候咧，我就會捧，首先係捧住個西瓜，然之後咧我就會我啊冇話拍佢嘅，但我會拋下佢咯，即係輕輕輕輕拋啫，唔係拋上天花板咁樣跌翻落嚟，即係輕輕咁逗下佢啊，所謂逗下佢或者拋下佢，睇下佢實唔實正啊，又或者會唔會有啲水嘅感覺咧？即係你會唔會 feel 到啲咁樣啦？ 其實 feel 鬼到咩？ 我都想話 feel 鬼到。 我哋又唔係專業，不過啲人話打落去啲聲唔知點樣，有啲回彈聲就代表好啊嘛。我都係聽爹哋媽咪講。 係啦係啦。 跟住我咧就會睇下佢兩個定啦，即係佢個底個定。 係。 個底個定咧，我會睇下咧，佢會唔會係即係已經咧係熟到係，譬如係白白地色啊，即係唔係仲係好深綠色咁樣啦，即係佢白白地色，兼且咧我會揾個手指公輕輕撳下佢中間個位，即係個底部中間嗰一點撳下，睇撳唔撳得，會唔會有少少淋淋地咁樣？即係你係好實淨嗰只，定係輕輕撳下佢，好似有啲彈性喎、啊、咁。好啦，跟住我會睇下咧佢。个顶头嗰个定嗰支框究竟系咪干身嘅？ 哦，干身就好定唔好咧？ 干身咧，即系已经系即系好熟啦，系、 哦、 啦，即系如果佢仲系好幼仲系好 green 健石咁样嘅，咁啊即系仲系好年轻啦、啊，即系我自己咁谂啦。啊，咁呢个就 系 彭仔自己好愚蠢嘅一个拣西瓜嘅做法。 其实咧，如果我未睇呢一个叫做日本嘅水果达人嘅介绍之前咧，我基本上都净系睇个定嘅啫，好似阿彭仔话斋， 系咪啊？ 我系睇佢个定大定细咯。通常嗰啲定咧系越细嗰啲西瓜咧系越好食嘅，我觉得。 哦，系咩？ 系啊，根据过往嘅撞彩经验 咁样。 系啦，咁但系咧呢一位嘅西瓜达人咧喺日本嗰度咧就教大家咧，其实系可以睇佢个纹理啊，即系西瓜其实咪有啲一纹纹深色、 哦、 绿色同浅色、绿色咁样间住嘅， 即系好似我哋玩嗰啲西瓜波嗰啲。 系冇错，不过啲纹就冇咁齐整。咁佢话咧，如果咧佢嗰个深色嘅瓜纹咧系横向延展， 横向啊， 即系其实你 阔啲啊， 系啦，阔边 啲啊， 即系好似粗间同幼间嘅分别咯。 咁、 如果系粗间啲嘅话咧，就代表咧个西瓜系甜啲。咁、佢就话其实有原因嘅呢、這个纹路，因为咧当佢进行呢个光合作用嘅时候咧，就需要个叶绿素就会多啲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个西瓜嘅瓜纹系深色同埋粗啲，即系粗间嘅话咧。咁進行嘅光合作用咧就會充足啲啦、 哦， 所以就會甜啲咯。 哎，咦，咁又好似有啲 好科學 標準喎嚇。 係啊， 咁呢、個仲簡單喎，淨唔使好似我咁樣又要拋又要鬥又要撳咁樣 集技團咁樣 係 嘛？ 淨係基本上就望下已經可以分辨到究竟左边嗰个同右边嗰个会唔会有分别啊？ 可能系咁啊， 佢完全拍埋一齐，你已经知道边个系粗间，边个系幼间。 诶，同埋日本嗰啲西瓜啲纹理又清晰啲咧，啲深浅色就好对立，即系好突出噶嘛。但系大陆嗰啲西瓜就成嚿都系绿楷楷咁样， 同埋其实从个银码都好突出。 咁啊系嘅，咁啊系嘅，咁都啱嘅。 我如果系太贵咧，我都系食翻哈密瓜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共和党举行一连四日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总统特朗普为党内总统候选人，在11月3号角逐连任，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较量。特朗普亲自去到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大会现场，在获正式提名之后发表接近一个小时的讲话。他形容这次将会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他又警告11月大选可能会出现舞弊，但他未有提出证据。特朗普提醒共和党人必须保持警觉，防范民主党透过增加邮寄投票欺诈。他声称民主党赢得大选的唯一方法就是操纵选举。他又形容多个州份因应疫情采取封锁措施，是企图影响11月的大选，对手利用疫情欺诈美国人民。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正在德国柏林一间的医院留医，院方说检测结果显示纳瓦尔尼被人落毒。医院发表声明说，临床报告显示纳瓦尔尼因为某种胆碱酯酶抑制剂物质引致中毒，但具体是什么的物质暂时不清楚。这种抑制剂是一些药物的成分，亦都可以在杀虫药和神经毒剂里面发现。院方又说，纳瓦尔尼正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仍然严重，没有即时生命危险。欧盟呼吁俄罗斯当局对纳瓦尔尼被落毒事件展开独立和透明的调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输入个案，当中四川占4宗，广东占3宗，上海、陕西、天津和河北等地都有确诊。内地至今有84,981人确诊，现有病例有386宗，累计出院人数79,900多人。澳洲维多利亚州新增14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增幅由前一日录得7星期新低的116宗之后有所回升。另外，维州再多8人染疫之后不治。包括墨尔本在内的维多利亚州地区仍然实施为期6星期的封城措施，州内的紧急事态令将会在下个月13号届满。州长安德鲁斯寻求延长州内的紧急事态令去到明年，表示延长法令州政府可以有效执行卫生专家的要求，确保州内民众安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6.01， 瑞士法郎 0.912， 加元 1.323， 人民币 6.921， 英镑对美元 1.307， 欧元对美元 1.179，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270 点，升2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29.2 美元，卖出1,930.0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大埔公路啦。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重复多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因为道路交通测试嘅关系啦，所有车不能够由希福道左转入去窝打路道，就系、是、因为道路交通测试，所有车不能够由希福道左转入去窝打路道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小沥源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这一段就车多，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出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跟住锦田诊所呢一段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大榄上斜啦。咁后少少跟住小榄呢一段挤塞，扫管忽嗰一段都系挤塞，咁就排到去三圣对出入。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岸准备好晒。 Give me five 天怡波盛子豪提提你，新学年如果子女需要留在屋企学习，不妨试下咁啊。 将剩低而又干净嘅外卖工具，花啲心思 DIY 做一啲环保嘅家具。 反正网上面有好多呢啲教学资源，一家人可以一边睇片，一边上翻堂亲子美术堂。 南京节目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恐龙去咗边？请你快啲出现！恐龙去咗边？好似好多新发现。九龙去咗边？好似喺香港对面。 今个夏天注意恐龙出没啊！请注意 Harry 哥哥快乐农庄，逢星期一至五晚7:15，港台电视31。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翻到嚟8:38啊！晨光第一线，即刻请阿彭爷爷出嚟先。早晨，彭爷。 诶，仲有小白同阿芭比喺度嘅，我 知啊， 系咪？ 系啊， 各位晨光嘅听众喺啊收音机旁边又听住啦、 嗯。 早晨， 早晨。 好啦，我哋呢一个嘅晨光新闻焦点咧，就叫做暂停咗一个短短嘅时间。咁依家咧，我哋有复。啊，唔係復陽啊，復出啊，係嗰、那個字啊，真係唔想聽啊嚇，係復出係啦， 係 咁啊，之前就因為咧我哋八點前有呢一個晨早新聞天地啊嘛，咁所以就避免重複啦，咁啊，但係咧。而家咧轉翻正常啦，我哋咧6:00開始有呢個晨光第一線咧，咁啊嚟到8:30、8:30過後咧，又可以同大家咧就係睇睇呢個報章新聞焦點嘅。咁不如等我嚟先啊，好嘛？ 好啊，好啊。 好嘅，先同大家睇下呢個嚟自咧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啊。咁啊講到話，本港咧自7月初開始咧踏入呢個新冠肺炎疫情第三波啦，尋日咧首次回落去到咧係單位數。確診個案總共咧錄得係有9宗嘅病例嘅，本地感染咧就佔咗7宗，當中有4宗咧係屬於源頭不明嘅，不過亦都有10多宗咧係初步確診嘅個案嘅。嗱，衞生防護中心啊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咧，佢認為啊，整體疫情雖然咧慢慢向下，但仍然咧未受控嘅，強調啊單日宗數咧仍然係有上落嘅。而超過一半咧源頭不明個案，亦都反映啊社區仍然係有隱性患者。第三波疫情咧，自上個月5號啊，突然係有2宗本地感染，以及咧係有8宗輸入個案開始嘅。咁啊，直至到尋日咧，就終於回落至到去9宗嘅病例啦。咁係咧50日以嚟首次咧出現係單位數確診嘅個案，亦都係連續第22日咧係冇超過咧100宗。咁累計個案咧，其實香港咧都增加去到咧4691宗，另外咧就有1宗咧係疑似個案。咁尋日新增嘅個案入面咧，有7宗係屬於本地個案，源頭不明嘅佔咗有4宗。另外有10多宗咧係初步確診，包括咧前晚因為氣促經救護車送入天水圍醫院急救房嘅一名84歲老婦人嘅。 咁佢現時咧就喺屯門醫院深切治療部嗰度留醫，情況咧係危殆嘅嚇。咁呢一個嚟自今日咧就係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今日《蘋果日報》嘅港文啦。講到就係話啦，醫護界多人拒絕全民檢測。咁何柏良咧，琴日接受电台访问嘅时候咧，就明言自己受感染嘅机会咧系微乎其微，唔会接受检测噶。咁啊，何柏良就话啦，放咗工就翻屋企，出外购物咧都会戴口罩，完全唔会怀疑自己咧系隐形传播者。佢就呼吁市民考虑个人风险同埋咧会唔会系隐形传播患者等等，先至决定咧接受检测。咁啊，何柏良就认为啦，全民检测嘅成效低，高危群组循环检测的防疫效果反而是较大的，当局应该加快推行。他指政府估算高峰期社区有1500名隐形患者，但是预计至到9月初隐形患者的数目就会随着疫情回落了。若果有300万人参与，相信也只能够找到大概40名的隐形患者。咁另外啦，亦都有啲嘅專家咧，係接受咗呢個《蘋果日報》嘅訪問咧，就表示咗自己會唔會去接受呢個檢測啦。咁啊，講到醫學會會長蔡堅咧，就坦言佢話覺得冇需要噶。咁啊，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咧就話啦，冇接觸過高危人士同埋冇病徵，相信自己咧感染風險係低嘅。而本身係護士嘅醫管局員工陣線副主席羅卓瑤咧就表示唔會接受。受检测，又质疑咧呢一个检测嘅成效低，浪费公帑。而且咧政府至今都冇公布设有复检嘅制度，假阴性嘅机会都较大，反而可能会增加咗社区爆发嘅风险。不过咧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咧就话啦，本港嘅资源上面。完成大規模的全民檢測的，呼籲市民就不要浪費機會。不過他就承認市民或者現在是會有抗疫疲勞的情況，所以預料參與的人數就不多了。這個是來自《蘋果日報》的報導。 謝謝 Barbie。 再看來自《東方日報》的報導，講到就是明年 DSE 的問題，講到就是疫情持續就已經8个月了，影響了下一屆的DSE 考生。根據了解，考試及評核局將會作出多項的改動，并且有初步的方案，包括就是将开考日期押后至到明年的4月底，等考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准备，亦都会取消就是中英文科的 oral 即是考试，以及就建议取消大部分科目的校本评核 SBA， 意味着就是公开试的占分比重增加，有一个叫做一试定生死，或者会影响到就是应试能力较低的学生。考评局指出，目前仍然咧就系同学界商讨紧一啲合适嘅方案，最快咧就会喺9月初就向学校咧就公布详情噶啦。咁啊，据讲啊，涉及改动嘅科目最少有20科，包括中史、历史等等嘅科目嘅必答题会改成为选答题。另外啊，除咗生物、化学、物理等等涉及实验嘅理科，中文、中国文学、英语文学、资讯及通信科技等等嘅科目嘅校本评核亦都会取消噶。咁至于占分达到20%嘅通识教育科独立专题探究，即系 IES， 亦都同样系会取消噶。中文科嘅范本篇啊，亦都咧会由12篇减至到咧就系10篇噶。李求恩纪念中学副校长就指出，该校大概70%至80%学生已经完成了刚才提过的通识 IES， 担心一旦最终决定取消会令到学生的心血付诸流水。他指出 DSE 作为国际认受的公开试，当局要小心处理改动的事宜，在认受性和学生需要作一个平衡。他说到微调是可以的，但是大刀阔斧就不好了，建议改为部分科目的 校评评分的数目就减少。至于有学校已经教授有关的范文的话，他认为在教育层面上学生吸收了知识，不可以说是浪费了，不是纯粹为了考试先至读书嘅。考评局亦都话到，局方收到学校嘅反应，咁啊，出年 DSE 学生因应住疫情以及停课嘅影响啦，好难及时咧就完成各科所有嘅课程以及校本评核噶。局方会进一步审视来年 DSE 嘅校本评核整体嘅安排噶啦。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嚟自《明报》。 明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咧，就有關於一則死因聆訊嘅，咁就講到咧職業訓練局啊，15歲女學生陳燕林喺舊年9月啊浮屍油塘對開海面，咁死因庭咧尋日係召開聆訊嘅。陳燕林嘅34歲媽媽，尋日咧係作工嘅時候透露啊，佢自己啊未婚誕下陳燕林啦。咁其後咧，燕林生父就施行家暴同埋染上毒癮。咁呢位媽媽咧，於是就帶同個女咧離開啦，就同燕林咧嘅外祖父係同住噶。咁而佢咧後來就搬走咗，即係個媽媽後來搬走咗，就由咧外祖父就照顧燕林。咁燕林嘅媽媽咧就透露啦，個女咧最少有3次係入過女童院，並且咧就話燕林失蹤之前大約1個月咧係因為襲警被捕，當時咧佢精神失常。咁佢話咧唔係平時見到嘅阿女嚟嘅。咁而燕林嘅外公咧就供稱咧話，外孫女咧喺失蹤前一晚向佢話有人喺耳邊咧不停叫我執房咁講。死者陳燕林咧中年係15歲，喺去年嘅9月19日至到22日之間咧係去世嘅。陳燕林嘅媽媽、外公、唐家姐以及係社工咧，尋日咧係出庭作供。咁而死因裁判官咧，高偉雄啊，喺開庭嘅時候咧，就向陪審團表示，呢一次嘅聆訊嘅目的咧，係在於揾出陳燕林死亡時間同埋原因。咁提醒陪審團咧，要將瀏覽過嘅資訊咧拋諸腦後，只能夠係按庭上證供嚟到做呢個裁斷嘅。咁而陳燕林嘅死因咧就引起社會關注啦，而死因庭尋日開始咧就展開預料係11日嘅死因聆訊。第一日嘅聆訊重點咧，重點之一就係陳燕林嘅失蹤前啊有冇參與呢個反修例運動嘅。咁而呢一個嘅聆訊咧，今日係會繼續嘅。呢個嚟自今天咧《明報》嘅頭條報導。 好啦，跟住咧，同大家睇一睇今日《文汇报》嘅国际新闻啦。讲到 TikTok 正式控告华府啊，咁 TikTok 咧喺官方网站嗰度咧就发布声明，详述入品理由同埋理据。声明指出 ，TikTok 一直咧都系以真诚嘅态度就住特朗普政府提出嘅顾虑提供解决方案。不过美方咧就无视公司嘅努力，强行发布行政命令。咁 TikTok 就指出啦，特朗普喺8月6日发布嘅行政命令咧，并非系基于真实嘅国家安全顾虑，提到众多独立国家安全同埋资讯安全专家，亦都咧批评咧呢一个嘅行政命令嘅政治性质，亦都质疑命令提出嘅国家安全顾虑咧是否属实嘅。咁啊，根据8月6日特朗普发出嘅总统行政命令，受美国司法管辖嘅任何人或者企业咧，与 TikTok 或者佢母公司嘅任何交易咧，都将会喺45天后咧系被禁止噶。而呢个禁令咧，系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为依据，咁适用嘅范围咧就唔清楚。不过咧，美国商务部部长咧就将会有权确定交易嘅范围。咁而呢个交易禁令咧，可能就会导致到9月15日之后咧，这个嘅字节跳动无法向美国员工发放工资啦。TikTok 就话啦，公司喺美国咧系超过1500名嘅员工，每日咧都系付出心血去建立平台嘅。咁亦都提到，公司原本计划咧喺未来几年会喺全美国嘅8个州咧都会系请超过10000人嘅。咁啊，针对住 TikTok 就住呢个华府行政命令提出诉讼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琴日就喺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嗰度表示啦，中方支持相关企业拎起法律武器维护正当嘅权益，亦都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咧必要嘅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嘅合法权益嘅。呢个咧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好，跟住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嘅头版啊，都可以咧就系问下彭爷爷 点咧？ 因为佢嘅头版讲到咧就系北角嘅皇都呢一个。戏院大厦就批准呢一个强拍，有冇认识呢一个建筑物咧？ 是不是以前有報道過話佢嗰個戲院咧外牆嗰度啊有一幅浮雕咁樣嘅裝飾啊，好緊要 嘅 話， 唔單止咁樣啊，原來嗰個戲院嘅頂部咧採用咗一個叫做咧就拱橋式嘅建築設計啊，係、 哦、 全球獨一無二嘅設計嚟嘅。 啊，咁係啊，係嗰個地方。 係啦，相當厲害啊！咁啊話到呢個設計可以咧就係減低外來聲音對戲院嘅震盪，令到咧就係視聽質素咧就得以提升啊！好厲害啊！咁啊，點解會有呢一個報道咧？咁啊，《星島日報》嘅頭版亦都講到啊，屹立咧北角超過咧就係60座嘅北角皇都戲院大廈，咁啊兩年前就獲新世界申請強拍啦。咁啊，最新土地審裁處尋日就批出咗呢個強拍令啦。咁啊，底價咧就超過咧就47億元噶，咁啊創咗歷來金額最大嘅強拍底價紀錄噶。嗱，目前啊已經咧就集齊大概咧就係98%嘅業權，咁餘下咧有5個嘅單位啊就仲未收購。咁部分属于咧就系失踪小业主或者咧就系未能够联络上嘅吓。咁啊话到呢一个项目未来咧就将会重建成为北角嘅地标。咁啊根据判词入边所提到啊，一开始发展商假设利润为23%属于太高，双方同意调整至到18%较为合适噶。判词入边亦都提到啊，皇都戏院虽然被列为一级历史建筑，咁啊仅仅属于政府嘅一项行政措施，并不受到咧就系法定嘅保护。裁判官认为啊，处理强拍嘅令，处理呢个强拍令啊，咁啊，并不需要考虑建筑物嘅历史评级啊。另外，判词亦都话到，买家喺完成收购嘅6年之内，需要完成项目嘅重建发展。好啦，新世界发展嘅发言人亦都表示啊，集团早前咧就该下嘅申请强拍嘅呢一个嘅事件啊，希望咧就藉此统一业权，以进行相关嘅重建项目。啊，寻日获得咧就系土地审裁处咧。就批出呢个强拍令啦，咁啊集团咧就欢迎嘅，咁啊期望喺取得100%业权以及咧就详细勘探建筑物嘅结构之后，积极咧就探讨保育前皇都戏院相关部分嘅可行性方案，咁啊即系都系好事嚟嘅，咁佢哋唔系话一嘢就拆晒成栋，都会谂下点样咧就做下呢啲嘅叫做保育嘅措施先啦，咁我哋都期待睇下佢保育完之后新嘅大厦会系点样啦吓。以上咧就系嚟自《星岛日报》嘅头版报道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俾用 filter， 你敢唔敢先？ 你就是那片最美的风景，闭着眼脑海里的对角都是你，城市的不需向人说明这瞬间美的偏激。 现实中差不多个个影相都有落 filter 啦 ，Gigi 今次就反其道而行，用音乐诉说没有滤镜，仍然有值得欣赏的美丽。作曲编曲 Gigi、藤原浩、填词张怀秋，制作人林俊杰。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林俊杰《无滤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綠黃色社會在2012年組成的樂隊來的，目前的成員有4位，樂隊主要的歌曲都是由長屋作曲以及填詞的，久不久都會聽到其他成員的創作的。而綠黃色社會這個名字就是因為有一次長屋飲蔬菜汁的時候，另外一位成員小林看到他，然後說了一句綠黃色蔬菜，於是乎他們就將他們的組合名字叫做綠黃色社會。他們早前推出了一首的作品叫做活在當下，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在夏季的時候好好活出自己的將來，用爽快的节奏为大家在夏天的色彩当中打上活力。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綠黃色社会活在当下》。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綠黃色社會》的《活在當下》。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點，白元浩天空海闊時段內播出。 食酸梅乾變超人， 聽話梅姐變抗疫強人， 神光第一線，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八点五十五分嘅时间，我哋继续恭请阿华梅姐出场。早晨，华梅姐。 早晨。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Hi, Barbie。 好耐冇见啊，华梅姐。 点啊你？肥咗又瘦咗、啊？ 哎呀，肥完又瘦翻，又再肥咗咁咯。 哎、肥啲好啊，健康啊。 系啊系啊， 真系养好个身体咧，好紧要噶。大家都系吓、啊，各位晨光嘅听众、你哋都系吓、啊，唔好惊话咧，自己会咧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好似咧又少运动啊，又多咗喺屋企煮嘢食咧，食到自己肥晒咁样吓、啊嗯。有时咧。圆润咧都系一种福气嚟噶吓， 系啊， 知道唔系啊？原本咧恩恩瘦瘦咁咧，人哋以为你有病啊。 系啊，传说啊，唐朝杨贵妃都系圆润啦。 系啊，去到传说添啊！诶、我唔同你讲传说，我同你讲咧一个现况。呢、这个现况咧就系我哋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咧，就呢、这个口罩咧都冇离开过我哋嘅面部咁样啦，系咪？嗯好啦，咁所以日日咧戴住啲口罩，我又想问一下啦，嗱，依家咧我华梅咧就见唔到阿小白同埋芭比啦，咁、你两位今日戴嘅口罩嘅款式系点样噶，或者颜色系点样噶、 哦？不如我讲先啦，我嗰个就普通蓝色嗰啲外科嗰啲口罩咯， 系咪啊？外科手术口罩嗰啲系咪风琴咁样？系咪？ 冇错啦。 啊，咁啊，芭比咧， 我嗰个都系风琴式口罩，不过系有公仔嘅咯。 哎呀，系咩公仔啊？ 佢系嗰啲日本某啲卡通人物嘅图案。 系咯， 系、哦、正版嘅。 系啊， 哇，咁啊真系好特别啊！嗱，啱晒我今日想讲嘅咧，就系咧。因为有好多朋友咧，全世界各地都系噶啦。而家咧戴口罩咧，因为长时间啊嘛，戴到咧好厌闷啊。咁、因为啲口罩咧嚟嚟去去咧，都好似咧简单嘅款式咁样啦，甚至乎系冇款式可言啦，只系颜色咧唔同啦，或者变咗正式啦咁样。咁但系咧喺日本方面来咧，有一个品牌咧就谂到大家咧都戴到咁厌闷咧，于是出咗好多咧系有一啲嘅印花。啊、有呢个图案啊，甚至乎系有唔同嘅波点啊、条纹啊、格仔啊咁样嘅唔同嘅口罩嘅款式咧，俾大家咧我嚟配搭、啊，就好似芭比咧，而家咧即系话俾我哋听咧，啊，你都有一个咧公仔嘅口罩一样啊，咁、咧又真系咧可以令到大家咧喺呢一个日常当中啊，抗疫日常当中咧，系戴住呢一个口罩咧，都唔会话咧系变得。好厌闷啊！可以咧，系选采一啲咧你自己欢喜嘅图案啦、啊，或者系颜色啊，以至到系一啲唔同嘅花纹啦、啊。咁就可以配合你当日嘅心情啦，更加咧令到喺衣着上面都有一啲变化啦，个人都会真系开心啲噶嗬。 系啊， 比就系我咧，我都会拣啲波点啊，最好系彩色嘅波点咧，真系会好缤纷噶。 系啊，格仔横条嗰啲，我觉得都好靓啊，华梅姐。 系啊，格仔横条，不过我就唔会拣啦，譬如系黑白色嗰啲格仔啊，又或者咧系灰蓝色嗰啲格仔咯，因为好似咧系喺医院着嗰啲，一系咧就好似监狱嗰啲咧，类似监狱嗰啲咁，就唔系几好啊！我自己个人嘅口味就系咁样咯。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选购呢口罩嘅时候咧，花啲心思，让自己喺疫情之下咧都会开心啲啊！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口罩图案俾你左拼同右贴，突显疫情下嘅你都可以好心情到癫。 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喺大榄上斜。锦田公路去上水，近住四季名苑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慢车，排到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另外啦，窝打老道希福道交界，由于有道路交通测试啦，咁而家希福道嘅车辆咧不能够左转入去窝打老道。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18新差有先进嘅防伪特征，唔单止有明显嘅凹凸手感，仲有动感光亮图案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嘅圈好似喐紧，无论系边一个面额嘅钞票，防伪特征都喺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提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准备好晒。 我是家有爱种的 Lu。新学年除了在课堂上、生活日常，同学仔都可以不停学习的。例如爹地妈咪可以邀请小朋友一起去买餸，帮家长 check 下条数有没有计错，那 shopping 都可以变做数学堂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的家庭打气。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9:06啊！今日咧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huy 早晨。 早晨，各位 听众 大家好。 早晨啊，咁啊，睇到咧，隔晚美股以至咧，琴日港股咧，投资气氛都相当炽热啊，吓咁啊，港股特别厉害啦，成交金额咧去翻啊1400亿嘅一个水平啦，咁啊，睇到有北水咧都流入翻港股市场嗰度啦。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係啊，睇翻外圍投資氣氛嗰方面咧，都好翻好多啊！咁尤其是A 股嗰方面個創業板改革啦，咁都利好翻投資氣氛啦。咁至於隔晚美股咧，咁睇到雖然咧美國嘅新冠肺炎疫情咧，其實都仍然相當之嚴重啦。咁但係憧憬住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喺11月大選之前咧，可能會推動呢個疫苗面世啦。咁所以令到咧隔晚美股咧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啊！咁道指都升成300多点啦，咁標指同埋納指咧都創咗新高啊！咁但系睇翻咧，港股預託證券嗰方面咧，就個別發展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好似咧，對於港股嚟緊咧，短線咧個方向咧，都好似冇乜特別大嘅方向啦。咁其實大家咧都可能留意到啦，啊近期新經濟股咧，其實都升得其實都相當之唔錯啊。咁點解大市咧好似唔係點喐咁樣咧？其實咧主要都係咧，因為恆指個成分股咧，其實主要好多咧都係嚟自傳統嘅經濟股啦。咁包括好似地產啊、金融股咁，所以始终咧，对于成个恒指嘅走势嚟讲咧，始终都唔系话真系好似好行咁啦。咁所以短线走势嚟讲咧，可能喺250天线啦，即系咧大约25800点左右咧，仍然都好大嘅阻力喺度咯。 咁有机会咧窄幅横行啦。咁今日咧散户股民啊，即系听众朋友啦，就郑小姐问只咧平安好医生啊，1833咁啊，佢啊120元买嘅，咁原先咧集团嘅前景都被睇好啦，点不知咧近呢两日咧突然间急射落去，咁究竟点解会系咁咧？咁你有啲咩投资建议又可以俾翻郑小姐咧，交俾 Chuy 分析下啦， 睇翻平安好醫生咧1833啦，咁其實今年咧因為疫情帶動啦，咁睇到咧其實網上醫療需求咧其實都相當之唔錯，咁帶動翻集團個股價咧其實都真係都升得相當之好啦，咁但係咧啱啱前嗰幾日咧就公布咗中期業績啦，咁出現咗之後咧其實個股價咧都跌得比較急一啲啊，咁主要咧其實睇翻咧集團中期嘅時候咧雖然咧虧損咧都收窄咗20%左右啦，咁去到咧虧損超過咧2亿人民币啦，咁但系对比其他好多新经济股啦，其实已经开始扭亏为盈咧。咁对比之下咧，平安好医生咧仍然都系一个烧钱阶段啦。咁确实咧呢方面咧系有一啲舒适嘅。咁但系郑小姐咧，对于其实如果揸住中平安好医生咧，其实个中长线嚟讲咧都唔使话真系睇得太淡啦。因为睇翻集团嚟讲，其实始终个注册人数规模咧其实都相当之大啦，同埋嚟紧在线医疗其实无论喺收入啊或者无论 利率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個顯著增加嘅情況啦。咁相信咧，集團咧喺盈虧嘅情況咧，其實中長線嚟講咧，都仍然咧可以出現翻一個改善啦。咁鄭小姐咧喺120蚊買啦。咁而家個股價其實近期跌得比較急嘅時候咧，可能都有啲擔心啦。咁現階段嚟講咧，咁可能咧就要睇實咧103蚊呢個支持位啦，因為咧呢個支持位咧好多咧其實之前咧都企得比較穩一啲啦。咁如果失守咗嚟講咧，可能咧就有機會咧再下市低啲嘅水平啦。咁如果仲未跌穿嘅話咧，咁其實都仍然可以揸住先咯。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經理黃志偉 Chew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啦。Chew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 Chewy， 拜拜。 唔該曬，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9:11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咧而家有白元浩小白同埋咧就系芭比喺度嘅，咁啊电话侧边我哋揾咗我哋医生喺度， 系啊，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啊咁多位早晨啊，唉真系好想翻嚟一齐做节目， 系啊，我都好耐冇见你啦，李医生， 早餐 系嘛，系咯。啊，又可以食下早餐啊，又可以咧就系倾下偈啊，呢啲咧即系叫最平常嘅生活咧。其实我哋系最期待啊， 冇错 啦，啊，当时只觉平常事啊， 系 啊，过后沉思便有情 啊，就是、好句好句啊， 梗系我识咗好多年啦呢、這个 好。好，今日有咩分享一下先？ 嗰阵时咧就系寻日啲新闻咧，亦都有好多咧就启发性嘅。 系 系、 首先咧今朝一睇报纸，咁你会见到咧有香港大学研究咧发觉，咦？有一個病人去第一次感染新冠病毒，跟住翻到嚟幾個月後又嚟啊，又中啦、但係咧嗰個病毒已經有啲變種啦。嗱、呢啲咧係我哋對於病毒咧已經係好耐有個認識噶啦，好似流感病毒咁樣。流感病毒有好多種，好簡單，佢入邊嗰個核酸唔變，但係出邊啊。佢個殼嗰度呢有好多支針刺出嚟，嗰啲針呢變一變呢，我哋呢就會又中招啦。咁、我相信啊，呢、這個新冠病毒都有可能有呢啲咁樣嘅武器。咁佢換一換支槍呢，換一換個槍套呢，已經我哋又中啦。咁就變咗呢，你會發覺我哋就算做咗個疫苗出嚟呢，亦都唔好咁開心住。因為呢好似流感病毒，我哋對付佢嘅疫苗呢，我哋每年都要打一次。同時呢打咗疫苗，流感病毒唔係100%㗎、通常我哋話50%-70%。咁呢個已經係好叻㗎啦。咁新冠病毒就算出咗個疫苗呢，我相信亦都係嗰、那個究竟百分率有幾多少我哋唔知道。可以仲即係可以幫到幾多少。唔係叫人唔好打，不過呢唔好話啊以為一打咗就乜事都冇。呢、這個呢係絕對呢就唔好咁諗。同時呢呢、這個我哋睇到佢呢、這個港大嘅教授講呢，佢話我哋身體入面製造出嚟嘅抗體唔係永遠嘅。可能3-4个月之后就冇咗啦。 会噶， 会啊！你睇翻个新闻咧， 唔 系咁啊。当你一冇咗，咁你咪又系冇咗啲军队去打仗咯。咁即系话，就算你打咗最新嘅疫苗，可能咧你身体嘅反应有冇挨到一年咁远咧？两年咁远咧？呢、這个绝对咧系不是现 即係一句好似歌咁講，現在說永遠已經很傻，現在冇咁嘅嘢㗎。咁所以我哋都係見步行步。好啦，另外呢我哋阿 Donald Trump 呢又話講，哎呀有血漿治療啊咁樣。 係呢個美國總統啊。 呢啲又係急個頭啦。因為呢我哋就算而家呢個啱啱個案個病例睇到呢，嗰、那個抗體呢都係維持到三四個月。咁你就算你哦，我啊小白嗰度啲血漿有抗體啦，有啲冰咧，我借佢嚟、你都係三個月、四個月嘅啫、明唔明啊？即係唔會話一呢、這個係萬能之策，唔係一定唔會感染之策。咁所以話我哋要打呢場仗咧，仲係一個好遙遠嘅路途。 持久戰，如果你話嗰啲譬如三四個月之後又再借下冰，咁又唔知得唔得咧？ 咁你點搞啫？成日借冰 都冇办法噶，都要顶住噶。 求人不如求己啊嘛，几时都系吓，即系点样可以有我哋嘅希望抵抗力啊咁样。但系咧，真系要系要求求上天啊，唔好再教我哋啦咁，系嘛？呢样嘢真系好无奈。 等我哋舒服啲。 喺我哋而家嚟讲咧，人类嘅医学都系几百年嘅啫，唔系叻得咁紧要。我哋仲要好多嘅努力，仲多嘅科研嘅吓，咁啊，仲有咧一样嘢系，我哋今日验咗核酸病毒啊、抗原啊，冇事，好开心，但系呢个只系表现咗你呢一刻系冇感染，唔代表你跟住嘅日子唔会有病，咁、所以咧几时我哋都要较为小心啊，做咗一切防御。措施啊咁，嗱当然呢啲一切都好痛苦噶，冇话以前美好的日子咩都唔使咁样嘅、但系当你嚟过之后，我哋知道嗰个后果可能好严重咧，我哋要。要好小心噶啦。 系啊，而家成日都听一个字啊，叫新常态啊。 新常态系，仲有一个字啊，几时都系忍住，唉。 希望白忍啊，真系成金啦呢次吓。 忍呢一样嘢咧，另外咧嗱，阿小白啊呢啲咁样咧，成日去运动咧，又系要几时都要提一提噶啦。 系点啊点啊？ 嗱，好多咧后生仔廿几岁啊嗰啲咁样，咁啊去运动好似咩咧？踢波啊！喺外國打 rugby 啊，打呢個曲棍球啊，甚至乎網球咁樣啦。咁好多時候咧，喺嗰、那個大髀咧要扭到啊、轉啊咁樣踎低啊咁諸如此類。咁一個好都幾常見嘅嘢咧，呢啲後生仔未必一定係專業運動員咧。運動完一日之後，第二日咧，一起身點解咁痛嘅咧？邊度痛啊？係嗰個所謂嘅髀罅啊，嗰、那個腹股溝啱啱個髀兩邊嘅大髀髀罅痛喎、都幾痛下嘅喎。咁啊，會唔會係個髋關節即係、就是、大髀關節有事咧？嗱、呢啲其實咧亦都係並不罕見嘅嘢。呢、這個其實咧就係、是、喺個股溝啱啱所謂髀罅嗰度嘅肌肉啊。肌腱啊，肌嘅韧带嗰啲咧，就所谓扭伤嘅。呢啲咧系嗰啲所谓运动嘅损伤。呢啲咧就系、是、因为我哋所谓喐嘅时候啊，嗰啲方向啊，嗰啲扯到嗰啲咁嘅肌肉啊、筋啊嗰啲咁样嘅。咁啊，啲人以为哎呀，我咁后生就有所谓小肠气咧，因为痛个位咧就系、是、小肠气。个位嚟噶，咁系啦，咁嗱，因为我哋呢个电话咧就冇个图睇到啦。如果有到个图睇到咧，咁你会知道啊，原来系嗰度，系嗰度。咁揿落去有几个位咧就特别痛嘅。但系咧，我哋如果试下咧，系咪真系小肠气啊？系咪条肠啊？呢啲慢慢走出嚟嗰啲咧，咁啊发觉就冇啲咁嘅事噶。咁呢啲咁嘅扭伤咧，系第一。就係、是、所以要止痛啦，如果好痛要食止痛藥啦，做物理治療啦。最緊要咧都係要休息，休息大概咧6至8个礼拜之後咧，就可以慢慢復原啦。 哇，6至8个礼拜，2个月啦。 咁但係你痛冇辦法㗎嚇、雖然已經你係啲通常係後生仔女咯，26至28岁到最多喎，呢啲咁嘅股溝呢、這個腹股溝呢個痛咧。在运动之后呢 呢啲咧係唔使咁驚。 有冇啲快啲嘅方法好翻啊，醫生？ 快啲嘅方法好翻咧，即係話你都係要物理治療啊， 哦、 啊點樣睇下第時運動，你會小心啲啊，點樣唔好扭到啊？ 嗯、 但係呢樣嘢咧都係要時間。 嗰啲電下佢嘅物理治療成日電啊電啊咁，其實有冇用嘅咧？ 啊電下電下咧，佢哋唔係真係電， 哦、 即係用啲超聲波啊嗰啲咁樣、 嗯。 超聲波咧用啲。熱力啊，等嗰度啲血氣運行啊，嗰度復原得快啲咁得。咁、 哦、 有物理治療咧，通常係會快啲嘅、 嗯。 啊，咁唔係你都唔使睇到啲足球員啊，啊一誒即係所謂一傷咗之後咧、 啊， 立刻啊好多軍醫啊埋去衝到埋 啊， 然後跟住翻去又要做好多嘅物理治療啊咁樣。呢啲係唔係唔得嘅嘢，係、 嗯、 可以做嘅。咁、 嗯、 但係咧就都係要小心。 嗯、 啊，唔使咁惊， 明白？ 好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好快嘅啫，咁就系咧，我哋有啲人咧，尤其 B B 仔啊，啊，去到一岁到啊，一睇医生，咦，点解你嘅手掌仔咁黄嘅？ 嗯、 啊，一黄啊，眼白就不黄嘅。咁、 嗯、 一闻咧，多数系食好多红萝卜啊，嗰、 嗯、 一类咁嘅嘢咧，嗰、 嗯、 啲色素啊， 嗯、 啊红萝卜素啊嗰啲咧，令到啲皮肤黄嘅。啊、好啦，但系呢啲系 B B 仔啫，咁我哋叫佢唔食呢啲啦，咁就冇事啦。 嗯、 但系大人会唔会有啲咁嘅嘢咧？咁啊，呢个又系有少好少嘅案例睇见到啦。咁啊，就系佢因为个身体有病，肝有事，咁啊，令到个肝内嘅所谓胆红素啊，就高晒。一高晒咧，佢亦都可以。表现出喺个手掌嘅皮肤噶，咁、但系佢就唔系好似小朋友咁样，全手都黄晒，咁、你要见到有啲绿色嘅一点点啊喺个皮肤度啦，咁、我 send 咗张相俾你哋睇咗， 系啊系啊， 系啦、就咁、是、样绿色嗰啲一点点，呢啲咧就是、所谓胆红素啊，胆黄素咩都得，佢就又喺佢皮肤嗰度现到出嚟噶啦，咁、所以咧好多嘢系叫有益。啊、即系 B B 仔咧，譬如你食到佢手都黄晒啊，冇影响个肝功能嘅，但你想佢白雪雪咁靓啊，好似芭比个女嗰啲咁得意 咧， 咁你哋有时咦唔得咯，咁我又暂时唔好食咁多呢啲红萝卜啊嗰、一类嘅嘢先啦、番茄汁啊，咁就含埋啲咧都系有啲所谓 carotene 啊呢啲咁样嘅。色素咧令到皮肤转黄嘅。 哦，哎呀，我个仔好中意食茄汁噶， 我个女都好中意食红萝卜噶。 佢冇事咪得咯，啊，佢冇事咧，冇面黄，冇手黄，咁就唔使惊。 都有面黄嘅，俾人笑嗰阵时咪面黄咯， 面红啊嘛。 点会面红面黄咧？小白个仔学咗阿小白噶啦， 咩面皮厚啊？ 乜都冇啊，面皮够厚得。 系就好啦，好啦，今日朝早唔该晒医生，拜拜， 拜拜。 Don't end, the rain don't fall, and I can't pretend. 节奏咧嚟自 Sam Smith featuring Burna Boy， 歌曲名字叫做 My Oasis。 系啊，都要提提大家，出边啊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咧就而家生效紧噶吓。咁啊又有好歌听啦。嗱，晨光第一线啊，今日好开心啦，6点钟开始。今日夜晚咧都有好嘅节目睇，咁啊要留意一下啦。港台追踪31，听听先。 晨光追踪31。 哇，好似咧好耐冇喺呢一个嘅晨光追踪31咧，同阿罗启新倾偈咁啊！早晨啊，吉晨，我系彭仔啊！ 几犀利啊！真系好耐冇同你倾过偈啊！真系我惊讲咗第啲嘢啊！ 讲咗第啲自己嘢嘛？ 系啊系啊， 可能啲听众想听喎、 啊，系嘛？ 啊，不过嗰啲啊，你啊想咧，听众啊。喂，讲下今晚港台电视31有咩节目先？ 嗱，今晚咧就首先咧就会诶系呢个4:31啦，就会有一个咧系 Facebook 嘅直播啊。 哦，喺晏昼啊？ 咁就喺5:03啊。咁啊讲咩嘅咧？嗱，咁啊9月1号咧推行呢个普及社区监测计划。系啦，就系睇下你啲人咧有冇啲隐性嘅病患者啦，吓、啊，即系会周围传染咁样啦。咁又咧话会未来咧想推出呢个健康码来往呢个粤港澳咁样。咁但系又带嚟个私隐问题啦。咁今日咧，其实你睇个头牌咧出嗰两个议员 系边两位？ 系啦，咁你都知道大概大家都系各自己见咧。嫌会喺中间改噶啦。下一个就系立法会议员啦，朱海迪。 哦， 咁另外咧就系工联会嘅九龙东总干事邓家彪， 哦， 系啦，咁就会两个喺度讨论拗下拗下咁样咯，吓、啊，都系讲翻啲我哋听过晒嘅嘢噶啦， 系咁可能有啲新意都未定嘅， 系啊，可能系辣到啲新嘢出嚟啦， 咁啊留意住呢个系要喺我哋香港电台嘅边一个 Facebook 4:31。嘅 Facebook， 咁啊5:03咧就會有呢一個直播，咁啊即係精華片段啊，當然啊今晚8点咧連同其他嘅節目內容一齊觀賞啦。 哇，咁其實都幾趕嘅喎，做剪接嗰、那個。 哇呀， 你諗下5:03，佢哋等下傾得長得滯，傾到成7点咁喎，哇！真係趕頭趕命喎、啊， 一路睇 live 嘅時候，一路 諗住要 呢位㗎啦， 呢個要，定係嗰個唔要咁樣係嘛？ 係啊，係啦、啊，咁跟住咧就去到呢個日常8:30啊，咁咧就睇下，尋味天下，講下呢個意大利焗包啊， 意大利焗包， 係啊，即係擺喺焗爐焗， 意大利焗蟹有冇啊？ 冇，意大利焗蟹我就我哋做多啦咁另外咧，睇下呢个西式素食啊， 系 因为而家成日话食斋咁样，就大家就谂起嗰啲咧斋老尾啊、斋叫我啊嗰啲嘢啊，系咪？咁但系究竟喺呢个西式素菜方面咧，有啲乜嘢新意咧？ 西式的素菜咪更加是直接是一些蔬菜咯， 吓咁啊，唔系咁简单噶，咁啊系啦，咁有啲咧就系创意嘅，将呢个日式嘅咖喱猪扒饭啊、肉酱意粉啊、牛肉汉堡啦、啊、咁样， 都可以变做西式嘅素食啊？ 系啊，其实我都哇有啲咧，我食嗰啲食生啊。 咩你讲咩？ 即系食生嘅意思就系即系话嗰啲 raw food 咧、 哦， 每样嘢咧嘅即系烹调温度唔可以超过40度，即系用人嘅手嘅热力去炒菜啊。吓、哦，系啊，咁啊有啲咧就系、是、 又同慢煮关唔关事噶？ 唔关事噶，因为佢系基本上系好多都系冇煮过噶。 哦， 佢用人手去炒菜咧，譬如啊菜其实最重要就系你未煮过咧，佢硬噶嘛。 系啊， 佢会用一对好干净嘅手咧，慢慢将啲硬嘅地方咧。揿淋佢啊！ 吓、啊，咁即系纯粹揾只手去嘅体感嚟到去啊，体温嚟到去令到佢软化啫。 系啊，嗰啲汤啊，或者系嗰啲类似啲一啲羹咁样咧，就要利用一啲唔知咩海藻里边咧，嗰啲会产生一啲比较结啲嘅感觉嘅物质咧。 咦，好神奇喎！ 系啊，咁你成个狮子头啊，又有咩、啊？又有虾饺、啊。 你獅子頭是講我哋中餐嗰啲， 係啊，但係佢又係用呢啲即係用一啲唔同嘅嘢啊 ，nuts 啊咁樣加加埋埋嘅味道好似啦咁樣。 咁啊，真係要留意一下啦。 咁不過呢，我頭先講嗰啲 raw 咧就唔係呢度嘅，呢啲係我自己嘅經驗嚟嘅。 係咁啊，應該睇今晚嘅電視當中咧都會有講解到， 即係大家都幾忌同啦嘛，係咪？成日喺屋企煮啊煮煮啊，都係嚟嚟去嗰啲。 咁啊係。咁仲有咩節目可以介紹？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呢一個9:30啊。 歷史二三事有權力堡壘的下集。咁上集都講咗好多啦，即係嗰啲其實喺中世紀嘅時候咧，城堡咧喺軍事啊同埋呢個經濟上面好大嘅用途啊。咁今集都會講下啦，城堡咧其實點係做監獄添，究竟係點樣噶啦？ 好，咁留意今晚港台電視31咧有呢啲嘅節目可以選擇。咁羅啟新係咁先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应约同美国贸易代表莱德希泽同财长努钦通电话，讨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表示，中美都认为双方在确保协议成功落实方面都取得进展。声明说，中方大幅增加购买美国产品，又列举中方需要作出什么行动，以实现中方在贸易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消除对美国企业在金融服务和农业领域的障碍，以及消除强制性技术转让等。新华社报道，双方就加强两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协调、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等的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同意创造条件和氛围，继续推动协议落实。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同团队的研究发现，全球首宗二次感染的新型肺炎个案。一名三月底确诊并康复出院的33岁男子，今个月外游返港之后再度确诊。团队成员港大微生物学系临床副教授杜启宏表示，今次是首次有证据证实患者在康复之后会再感染，显示新型肺炎没有终身免疫，其他的患者都有机会康复之后再感染，群体免疫的策略亦都可能没用，令防疫抗疫工作带来困难。杜启宏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将患者首次和再感染的病毒基因作对比，发现是来自不同的基因分支，即是两次感染是由完全不同的病毒引起，而病毒的基因亦都有24处的不同，反映第二次感染不是首次感染的病毒残留引起。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输入个案，当中四川占4宗，广东占3宗，上海、陕西、天津和河北等地都有确诊。内地至今有84,981人确诊，现有病例386宗，累计出院的人数79,900多人。美国共和党举行一连四日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总统特朗普为党内总统候选人，在11月3日角逐连任，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较量。特朗普亲自去到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大会现场，在获得正式提名之后发表接近1小时的讲话。他形容这次将会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他又警告11月的大选可能会出现舞弊，但他未有提出证据。特朗普提醒共和党人必须保持警觉，防范民主党透过增加邮寄投票欺诈。他声称民主党赢得大选的唯一方法就是操纵选举。他又形容多个州份因应疫情采取封锁措施，是企图影响11月的大选，对手利用疫情欺诈美国人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80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7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4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7.5元，跌1元；阿里巴巴271元，升6.6元；美团点评265.8元，冇起跌；海螺水泥59.2元，跌4毫；友邦保险78.8元，升2.5元；中国铁塔1.49元，升1仙；斯摩尔国际40.65元，升7毫；康师傅控股15.1元，升1.54元；药明生物181.6元，跌3.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75元，日元105.96元，瑞士法郎0.911元，加元1.323元，人民币6.909元，英镑对美元1.308元，欧元对美元1.18元，澳元对美元0.718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7点，升341点。港金现价报17,83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04美元，卖出1,933.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入口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咁亦都影响到车公庙路嘅支路上翻去沙田岭隧道挤塞，排到去明城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是、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入口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挤塞，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同埋车公庙路近住明城对出。咁喺窝打路道嗰度咧，系有道路交通测试噶。咁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希福道左转入去窝打路道，就系、是、因为道路交通测试嘅关系，所有车不能够由希福道左转入去窝打路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向挤塞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呢一段车多，城龙尾去到海丰园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角士。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去骏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呢一段啦，仍然都系行车缓慢；德士古道北去翻全锦交汇处方向就挤塞，龙尾去到石围角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清水湾道白石窝巴士站方向清水湾、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以及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Jackie，我是一个中学教师，多谢前线的医护人员默默的付出，希望你们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D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在六七十年代长大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没有听过 Ennio Morricone， 他就是著名的电影配乐大师，来自意大利。他的作品由60年代开始，一直去到2000年都不断地出现在非常之成功的电影里面。由于他是意大利的出名音乐家，在很早期的荷里活 他们很多卖座名片，所谓世界级票房最高纪录电影，很大部分都是意大利导演的。例如除了讲一个叫做独行侠，应该大家有点印象了吧，后期更加会有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又或者是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 再不是好像侦探片 The Untouchable， 都是 Ennio Morricone 他负责电影的主题歌曲和所有电影的配乐。他的离开我们当然是感到非常之惋惜，今天选了这一首歌，因为这一张唱片其实是他很重要的一张唱片，他居然在他80岁高龄的时候提拔一位新晋女歌手 Hayley Westenra， 亦都是他人生差不多最后的一次音乐创作。香港人最熟悉的电影《星光伴我心》，今天我们选出来大师第一次写意大利文的歌词，送了给这一位有天籁之声的 Hayley Westenra。 想飞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心地任我行》。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我系 Barbie 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温暖在我的被子。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9:30过后的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咁、 除了有白元浩、小白同埋 Barbie 之外咧，梗系一定要邀请埋我哋嘅彭爷爷喺度啦。 平时饮食食噶嘛？ 系啊， 我都算咩？ 你算啦，你算算最最中意请人食饭。 啊，咁啊，都好嘅，咁啊，听下有啲咩嘅好玩啊，又或者系买嘢方面嘅乐趣可以分享一下啦。咁好闷呢个疫情之下，系咪啊？ 系啊，我自己都觉得呢个疫情咧，搞到即系大家嗰啲享乐少咗好多啊。 系、啊，又唔出得街， 都唔系咁肆意享乐添啦。 系啊，你谂下，净系夜晚嗰餐饭，谂住大家聚下，而家都冇晒啦，系咪？ 嗯，咁啊，自己喺屋企食饭就睇下尽量都唔好咁多人啦，即系唔好有嗰啲亲友聚会啦，都 系啊， 上住网人即系上住网同其他朋友一齐食咯，系咪？ 好悲咁样讲。 O K 啊，开个 webcam 咁 啊，同佢一齐食饭。 哎，我哋而家自己麻醉一下自己先啦，搵啲享乐嘢。边位啊？ 今日系我啊，彭爷爷。 小白。 系啊，我咧今日做咗件好威水嘅事啊，自己。 系咩啊？ 系咩啊？ 因为咧，你知道其实我平时个人好悭家噶啦。 系。 系啦，即系使多一蚊呢个度叔嗰啲人嚟嘅。 哦，系咁 嘅。你储埋一次过使啫。 掩饰得几好啊，你都。 系，其实我个人好度叔。你知唔知道以前咧，甚至乎咧，即系翻学嘅时候，我为咗悭嗰啲交通费咧，我成日行翻屋企嘅。 哦， 几远先？诶，隔篱嗰条街咁样，咁你搭乜鬼交通啫？ 即系虽然系隔篱区嘅，咁大概系7-8公里咁样咧。 隔篱区啊， 七八公里， 行翻去噶。咁有阵时我细 系啦，好啦，顺利啦，顺利系悭啊，咁点啊？ 悭啊吓！咁啊，所以咧，我发觉最近咧做咗件自己都几意想不到嘅事， 嗯、 就食住一个咧嗨铁。 嗨陈老师， 系啦，通常咧呢啲系朱海婷讲噶嘛，食嗨 tea 做咩？你开始 花地盤啊？ 唔係啊，因為咧，我發覺，咦，食 high 啲嘅感覺係點咧？咁我就平時咧冇乜特別大嘅引誘俾我去食嘅。咁但係今日咧，即係我介紹呢個咧，就係因為上次咧我就見到一個好特別嘅 high tea 啊，對我。佢係有日式嘢喺度嘅。首先佢呢個 high tea 都係嗰啲英式嘅食法啦。咁又係一大個嗰啲盤咧，好高嗰啲盤咧，就擺曬嗰啲。 咪住食，我先了解咗喺乜嘢嘅叫餐廳啊，定係酒店啊，定係啲咩嘅食肆咧？邊類型咧？ 佢嗰個食肆係食蛋糕嘅地方。 蛋糕 即系净系食蛋糕噶咋？ 食蛋糕啊，佢有卖朱古力啊，佢有卖嗰啲甜品嘅嘢嚟嘅。咁佢系一间本身咧， 系咪 C 字头噶？ 唔系。淨係講個字頭都得嘅，D 字頭嘅英文字母 D 字頭嘅， 係 啦。 扯，仲係咩添？唉，你係元朗嚟咩？ 我唔係啊，大埔啊， 大埔都有，我以為淨係元朗有啫。 唔係大埔，我嘅人喺大埔嚟嘅，但係呢間嘢就喺中環同尖沙咀，我就知道有。 哦， 係啦。 如果我冇同你係即係估錯。同一間鋪頭嘅話咧，咁我所知就嗰間好似係係咯，元朗嗰度有一個係可以咁樣俾你 high tea 嘅咯。 我呢間 疫情之下都好似買少見少嘅咯喎。 買少見少啊！嗱，咁我呢間咧佢就話佢係法國嚟嘅。好啦，咁呢個都係唔係重點啊？我個重點就是我點解一個人嚟啦？ 咁我知道我同你搞錯咗啦。 係啦，所以所以我要講翻聲係法國嚟嘅，等你再估下。 搞錯咗添。好啦， 法國。好正喎，我中意食 macaron 啊， 系嘛？ 系啊， 咁佢咧，佢有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食品嘅。系，咁我咧就去食嘅时候，原因系咩咧？咁我又唔系话成日食法国菜啦。咁我又唔会我中意食日本嘢啦。咁但系因为佢今次呢一个嘅下午茶 set 咧，我自己就觉得咧系割咗忽肉嘅， 好贵噶。 其实一二百蚊， 几多钱？ 有冇搞错啊？ 一二百蚊， 一二百蚊一位定系两位啊？ 一二百蚊一位。 一二百蚊一位， 你大概大概150蚊到一位咁样啦，你 系咁都唔算系特别贵， 我都唔觉得贵， 我都话我悭家噶啦，因为我觉得 okay, 我觉得 嘅人啊觉得肉赤啦， 系啦，下午茶你问我嘅话。一系唔食食嘅话，几十蚊都搞得掂啦，系咪 先？喂，但系人哋呢啲 high tea 嘅下午茶系饱到，一系就可以饱到你捧住个肚，一系咧你可以咧食剩咧要有得打包噶嘛。 系，我明白，咁我都有打包嘅。咁同埋因为我平时少食呢啲 high tea 嘅原因咧，因为我自己对嗰啲叫乳制品啊麻麻地嘅。好啦，咁但系今次呢个咧吸引到我只眼睛去，都系。哇！攞啲錢出嚟去食嘅原因係咩咧？咁我貴為呢一位啊，呢個身份係咩啊？福江王子啊嘛，係咪？ 胡國際 係啦，哇！飛升國際福江大使，好啦，咁所以咧，因為我見到呢一個嘅鋪頭咧，佢今次咧揾咗幾種嘅原材料咧，全部都係嚟自福江呢個地方。 系啊，法國嘅， 你講得啱啦。佢巧妙咧就係佢係一個法國背景嘅叫做點心地方啦，即係西式餅店嘅店地方啦。咁、但係佢今次咧就特登揾咗一啲日本嘅食材咧，去到做用法國嘅技術咧，去到做呢一啲嘅甜點出嚟。 哦， 咁所以你就吸引到我，不如試一試啦咁樣。 咁啊有啲來頭喎、啊，同埋有個理由點解連阿小白都要試一試、 啊？係 啊，要請巡鋪先。 我啲咁慳家嘅人，好啦， 唔好失禮福江啲。 啊、有冇攞啲嘢嚟唔知點整啊？ 唔好整到啲嘢歪曬，話俾你聽咁啊！ 然之後就累咗人哋福江嗰個名號啊！ 係啦，嗱，我就咁講，其他嘢咧都係麻麻地嘅，但係。 咁你想介绍啲咩咧？ 偏心啊你偏心啊，小白 做人啊，梗系偏心噶啦。咁但系咧，佢今次最主要咧就系用咗几种咧，福冈咁啱都系我自己几喜欢嘅食材啊。嗱，第一，福冈最出名其中一样咧就叫做阿妈，我之前喺好耐之前喺节目讲过嘅，就 系 一种叫做福冈甜王嘅士多啤梨。 嗯， 系啦，咁福冈即系日本有唔同地方都有自己品种嘅士多啤梨啦。福冈嗰只甜王咧就好鬼大只嘅，系啦，咁咧佢咧就用咗呢一个我哋自己嘅甜王去到做个马卡龙， 嗯， 系啦，好啦， 哇，我最惊食马卡龙。 其实我都好惊食马卡龙噶， 系啊， 因为我食嘅时候我就好似彭爷咁，我好惊好甜， 太甜啦，食亲都。 好彩佢呢个马卡龙咧，唔甜噶， 哦， 佢系 微甜啊， 微甜，佢真系微甜啊，做到 咁啊差唔多， 但士多啤梨味， 士多啤梨味，跟住微甜嘅，咁呢个我就觉得 OK， 因为我每次食嘅时候咧，其实好衰嘅马卡龙，我次次咧都系攞只手指咧撩少少，即系试咗好少，但系佢甜， 撩边忽啊，撩个壳定撩入边啊？ 撩个壳， 我以为咧我就会掹开佢咯，佢两。 兩塊嘢夾埋噶嘛，我 會即係你當夾心餅咁，你搣開， 舐下先。 係啦，試下甜唔甜？咦，我就掹咗佢一個角， 嗰啲一擰一舐， 係啦，一浸。 咁就唔甜啦，乜都俾你洗晒。 好啦，咁除咗呢个马卡龙，我觉得咧，因为佢唔甜嘅关系咧，所以我欣赏之外啦。另外咧，佢就有一个咧，福冈用咗佢哋有个岛咪能古岛嘅，能古岛， 能估唔到咪？系啊，又估嚟唔到， 估嚟唔到嘛。咁呢个估嚟唔到入边咧，其实佢有佢哋自己嗰啲叫蜜金啊，即系我哋好似橙嗰啲金咯。系啦，咁啊就用咗呢个蜜金咧，就做咗一个咧就法式嘅班戟嘅。咁呢个我又觉得 蜜金班戟啊。 系啊， 佢系咪啲酱系班戟酱系用咗蜜金啊？ 用佢个蜜金嗰啲酱，佢有一细嚿蜜金就铺喺嗰个蛋糕上边啦，嗰、那个糕点上边啦、哦。另外亦都会用嗰啲蜜金咧，就做咗嗰啲酱就淋喺嗰个糕点上边。 因为你话 pancake 嘛，咁佢应该个 pancake 皮唔关蜜金事啦，系嘛？ 个皮唔关事 嘅。系啦，系啦， 系啦。咁佢所以食落去嘅时候咧，发觉佢嗰个蜜金味咧系真系都几香嘅。咁同埋因为哇，我俾百几二百蚊嘅，咁佢有啲金箔俾我，我就觉得好富贵嘅感觉啦。 肤浅啊你！ 系洗钱方面我好肤浅啊！好啦，跟住咧佢另外咧就是、用咗一种咧我自己觉得最中意嘅绿茶品种，即系好似中国茶咧咪有啲铁观音啊，铁观音有好多唔同嘅 grade 嘅。 福冈有福冈嘅绿茶嘅， 福冈都有福冈自己嘅绿茶。 呢个咩 grade 咧？ 即系譬如正江咁，佢哋有正江嘅绿茶啦，都 系 好出名嘅。咁福冈嘅绿茶咧就系、是、一个叫八女啊，即系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然后男女个女八女，系啦八女， 即系八个女仔啊！ 冇錯，你可以咁理解，八個女仔好努力就種啲綠茶葉出嚟，係、 哦、 啦。咁其實佢哋都有八女士嘅。咁八女茶咧，我點解咁欣賞佢咧？除咗佢嗰個味濃郁之外咧、就係因為佢哋呢個品種嘅茶咧，其實都已經近呢幾年啦，係橫掃咗日本嗰啲綠茶獎項啊，即係嗰啲咩龍林水產大神獎啊， 即 係 好似我哋香港奶茶王咁樣。 冇錯啦，咁佢哋咧就特登用咗呢一隻嘅八女茶咧，就做咗個泡芙。 嗯， 係啦，咁個泡芙咧食落去。真係有呢個八女茶嘅茶香嘅， 哦，即係入邊個泡芙入邊啲 cream 係嗰隻茶味， 冇錯啦，個八女茶嗰、那個。個外邊咧，佢用咗嗰個少少綠茶粉鋪咗喺度啦， 鋪咗少少粉喺個泡芙度， 然後入邊嗰啲 cream 咧，佢都仲有好香呢一個嘅綠茶味道。 哦，咁呢個又好似幾清新喎。 係啊，食落去嘅時候，我覺得咦，真係好有綠茶嘅感覺，同埋因為我成日覺得好怕奶啊、芝士嗰啲嘅，咁佢又冇咗嗰只嘅奶啊、芝士嘅味道，所以我呢啲咧咁中意綠茶嘅人咧，就覺得相當之中意。不過就覺得佢孤寒咯，得嗰一件呢啲就，係啊， 通常。唔係先，如果係出去 high tea 咧，如果你嗌咧，佢通常兩人嘅份量咧，即係如你兩個人食噶嘛，咁應該有兩嚿喎、 哦。有兩嚿㗎，係啊。 咁佢孤寒得一嚿啊？ 佢如果一個人咪得一嚿咯，兩個就兩嚿、 哦。哦，你係自己一個，啲孤獨精子一個人嗌嘅。 我約咗個朋友去食。 你又約咗個朋友啊嗱？你啊 嚇？唔好嘈啊！呢啲嘢。 唉，打陣太太聽到又唔知點解釋啊！你又。 好㗎啦。 你使乜驚？我哋喺二台 Facebook 嗰度已经 post 咗佢嗰张证据出嚟啦，系人见到都知佢同人去啦，张相人帮佢影噶嘛。 哦，但系有冇啲倒影见到嗰人？ 冇啊！ 大家上去自己睇下，揾下证据。 有阵时啲穿崩位咧，你又知衰啊！ 你咁样讲， 好似影到少少，大家快啲上去睇下先。 你咁讲我惊，即刻 使唔使落架先？有机会大家有试一试呢啲福冈味点啦。 咁我想问呢个 high tea 冇咸嘢食噶？净系得甜噶， 佢有噶，我唔讲啫嘛。 哦，唔好食啊，因为 我话咗，净系其他嗰啲我唔系我焦点啊，系啊，我净系为咗呢几样嘢去试咗呢个啫。 哦，原来系咁，喺边度啊？喺中环啊？ 呢个系中环嘅。 哦， 系啦，地铁站出口咁样咯，十字路口交界咁啊。 十字路口，街边 好多十字路口噶啦，系啦。 大家自己搵嚟食下啦，如果有兴趣就啊。 系啊，试下啦吓。 首歌曲嚟自呢一队嘅组合，叫做绿黄色社会，个歌名叫活在当下。 哇，应该啦， 即系前几年弹嘅话，活在当下。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哎，听下少少歌仔，跟住即刻揾翻我哋嘅听众出场先。 系啊， 早晨啊，周小姐。 早晨啊。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打电话上嚟一 早。 早晨。 系啊，有啲乜嘢嘅点唱想同我哋分享一下？ 想点俾我爸爸星期四生日。 星期四啊，即系嚟紧隔两日喎，后日喎，系嘛？ 系啊系啊， 27号， 几多岁生日啊？ 细伯生日快乐！ 我叫小朋友讲好冇 啊？好啊， 我家姐讲啊。 哦，好啊好啊，家姐。 82岁， 哇，脑当益壮， 系咯， 龙精虎猛， 系 啊，系嘛？ 系啊，脑当益壮。 系啊，咁谂住点样同阿爸爸庆祝啊？你哋？ 冇啊，都系买个蛋糕视像同佢庆祝生日咯，咪有。 系咯，好够噶啦。诶，而家我屋企人生日都系买个蛋糕得噶啦，因为疫情关系，你又夜晚又唔好出去搞咁多嘢啦，系咪？ 嗯。 系啊，有半年都冇见过面啦，都。 嗯，咁啊，趁住呢个机会，大家聚一聚咯。 系啊。 嗯，咁啊，有冇 祝爸爸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咯？ 系呢样嘢紧要啊！有冇啲特别嘅庆祝方法咧？即系除咗系买个蛋糕之外啊，会唔会再写下卡啊？买多少少礼物俾爸爸啊？ 都暂时要过咗呢个疫情之后啦。 嗯，系咯，疫情之后补翻咯，系咪？ 系啊，咁我就讲句祝福。 好啊，好啊， 喺公公先。 喂。 喂， 祝公公福如东海， 寿 比 南山。 系 系啊，小妹妹你叫咩名字啊？ 陈秋贤。 阿怡系嘛？秋贤啊，系嘛？哦，系啦，放心啦，公公听到噶啦吓。 系啊，心都甜晒啊！你讲呢几句。 系啊，咁我哋都喺度咧，就祝翻阿细伯咧就身体健康啦吓。 系啊，最紧要健康啊！ 生日嘅时候咧，就大家开开心心啦，好嘛？好，多谢晒你嘅电话，周小姐。 好， 好， 拜拜， 拜拜。 望着你讲，也许更易浓。水的三个字，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休止，你亦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 歌曲嚟自容祖儿《世上只有》啊嘛，头先个电话即系可能线路问题塞得差差地啦，都帮阿周小姐讲翻佢呢首嘅歌曲咧，特登啊就揾嚟咧点翻俾佢爸爸听噶。 系啊，希望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 系啊，我哋听日朝头早6点再见大家啦，拜拜。